你睇緊嘅係九出嚟，節目即將開始，請勿離開座位。喂，唔好意思，今日唔記得 check 呢、這個唔記得 check 呢個 synchronize 添，大家要幫幫手睇下差幾秒啦，三二一，麻煩報料啊！ Ice Wolf plays flags, fellow. 喂，好耐冇见啊！ 七百八十九，探长好 ，Walter Yun, fellow. 喂 ，hello。 Ricky Jun, fellow. Chan Simpson. 喂 ，hello， 新见喎呢个。 探长你好。 喂，今日好多人，好多人系未见过嘅呢度。嗱，例如啊 ，Ice Wolf plays 好耐冇嚟咯，考完试啊，啊爸爸准你听 live 而家。喂，仲有啊，大力水手梗系常见啦 ，Walter Yun。喂 ，Ricky。Judge 啊，未见过啦呢、這个，同埋 Chan Simpson，Hello 你好，可能呢个就未见过嘅，都系新面孔系咪？又想问下你究竟点样入嚟嘅咧？即系听网台 app 啊，因为撞入嚟啊，唔会系头先我一齐打边炉嗰啲朋友啊，应该佢哋未必会留言嘅，我谂，因为食紧嘢边得人留言啫，系咪先？喂，同佢打个招呼先，啱啱真系高兴认识你啊！哇，争两秒啊！好大镬喎、 啊！尼禄王禅龙两秒，恒黄，大家好啊！翻风了，平歪财，你好 ，You know Cordova fellow。 我见到又唔系争好多啫、啊，好多自己 check 先。两秒系快定慢呢？可唔可以有人帮帮手睇睇呢？因为头先赶住开始就忘记咗试咗先出。咁啊，嗰部 iPad 先睇下，唔该。OK， 睇下争几多先。CD-ROM 啊 ，OK， 喂，点解今日又咁有兴致啦 ，Simpson？ 咁有兴致会出句声咧？喂，今日咧其实就唔系讲饮食，即系边有资格啊？又唔系煮餸，又冇靓煲王去赞助，咁啊讲蛇羹啊，其实今日想讲少少，咦，我睇到啦，睇到啦，等阵先啊，我自己 check 下先，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讲乜啊，即系 check 佢个嘴升唔升咧，因为上次我觉得争少少，吓、啊、卖广告。OK， 嗱，再试三二一，哦 ，OK， 真系慢咗冇两秒。嗱，咁我而家即刻教翻佢。哇，次次不停咁样要提升嗰个秒数啊！即系我意思系嗰个 offset 啊。不过唔听唔明我唔紧要。咁我总之而家咧就努力改善紧，点样可以？令到佢个 offset 减少嘅500啦 ，second， 嚟紧500个 millisecond， 三二一，争少少。而家几多人喺度啊？有冇话俾我知 ？OK， 教到去550啊！而家几多人喺度啊？有冇话俾我知？三二一， 三二一， 喂，正掂个碌蔗，搞掂。因为咧有好多人觉得喂乜唔系教咗一次就得噶啦咩？咁啊正正就唔系嘅，因为呢个 app 咧就十分唔稳定嘅，佢冇呢个追翻嗰个声画嘅功能咧，咁你部机每次嘅状态 唔同佢又会唔同喎，网络个速度唔同，传送得几快又唔同喎，咁所以咧真系吹到啤一声，咁所以镬镬咧都有呢个烦恼啊，咁啊都要嘥少时间去教，咁但系最讨厌咧就系你开 show 之前教啱咗咧，佢开下 show 又甩翻嘅，咁希望大家一见到有唔对路咧，就请你通知我咯。 Chan Simpson, Chung Cake Drum, Chung Aid Kwan, Fellow, Ricky Jun, 最迟观追到去 Forum, 啱听就听，恒恒 ,OK 喎，冇事，平 Y 财，冇问题喎，恒恒精啦，恒恒41人，白君郎 ,Fellow, Chan Simpson, 鍾意听，唔係好識講， 啲 梁探長你好。 係，喂，咁呢就因為好多朋友都即係又係本身係朋友啦，又成日都會喺九吹嗰度講兩句嘅朋友同我講呢，佢話即係你個所謂嘅節目呢，你個 live 呢就已經失去咗個可聽性啦，原因呢就係成日即係因為以前睇我喺另外一啲台呢就好鬼爆噶嘛，中意即系反应好快啦，同埋中意啲句句都点讲咧？即系佢嘅讲法就系、是，即系有啲化学作用啦，可能有另外一个主持啦闹下交啊，或者有嘉宾啊咁样咧。佢话而家啲嘉宾咧成日都要就住佢，咁咧就觉得唔系几好听。咁呢样嘢真系冇办法啦，真系 sorry。咁因为一个人咧就呢啲都唔系叫节目啦，叫做同即系最主要嘅题材咧就系嚟自你哋留言嘅啫。咁咧就所以咧就同埋二来我又真系觉得吓、夸晒张去到好尽咁样咧，就其实就扭曲咗少少自己嘅人性，即系我本身都未必系咁嘅人嚟嘅。即系有时你讲大咗啊，讲到好 hurt 到人咧，即系以前我从来都唔谂呢一层嘅。咁但系而家有时佢揾嘉宾，自从试过几次咧，即系请人上嚟嗌晒交咁样就单反埋咧，我都觉得系有啲缺陷嘅。我觉得即系对一个人嚟讲。咁如果你哋觉得咁样唔好听咧，真系冇办法啦，即系唔知啊，即系娱乐性嘅，真系而家真系欠缺咗嘅。咁有新嘅朋友嚟到咧，又当你用譬如你成日拎部相机出嚟，譬如讲一啲拍摄嘅经验，可能有啲人好 buy 嘅。啊，点解下次无端端讲政治嘅咧？咁啊即刻走啦。咁所以你而家咧都系 keep 住一个人数咧，同埋 keep 住一定人数嘅 haters 咧就。而家咁样嘅状态都唔错，我觉得。而家有几多人入咗嚟呢？得4个 haters 啊，都比较少喎。即系 haters 都已经放弃啦，开始。咁唔紧要啦，九吹就系不停要更新啦，不停咁样要即系做啲我自己都以前想做，但系而家又未必想做嘅嘢啦，好似好废咁样。点解讲到咁废呢？原因咧就系江湖规矩啦，都唔够50个人，咁啊梗系吹住水先啦。咁如果全晚都唔夠50个人咧，即系都系继续咁样吹水噶啦。咁啊，胜在咧有啲朋友咧就讲到明啦，你讲乜都听嘅，因为咧自在有把声喺度，陪下自己做嘢啊，咁样都 OK 嘅啦。啱啱有50人啦，而家。 抢及 nap 及 round 上集我有听正 Chan Simpson。上次嘉宾几好，抢及 nap 及 round 多方面话题不错。 系多谢你啦。 P D 梁探长你好，刘人生到啦。抢及 nap 及 round 大家好。 Hello， 平 Y 财比较中意听你讲灵异多啲，哈哈。 啊，冇卖关子啊！上次有啊，开咗期票，其实都唔系期票嚟嘅，即系一定会出嘅。即系如果你有朋友中意听灵异嘢咧，就真系啱晒你啦。因为咧，我早排就考遇一个奇人咧，就上次我讲咗，嗱再讲多次啦。即系一个节目预告，梗系唔止净系出一次啦。你睇戏嘅 trailer， 睇好多套戏都系同一套片嘅 trailer 嚟噶嘛。咁咧就话说咧，我有个拍怪谈嘅时候，有个同事咧就系、是、一个化妆师咧。咁佢呢就身边好多鬼跟住佢嘅，佢自己讲。咁呢亦都系俾啲嘢整蛊緊嘅，佢觉得。咁於是乎呢，佢成日都求神问卜呢，要搵一啲帮到佢嘅朋友啦。咁例如啊，嗰陣时拍戏嗰个主角啊，司徒法正，咁佢又有份 一齊做嘢咁啊，自然可能有啲嘢幫到佢啊，點樣吹吉避凶啊咁樣嗰啲咧。但係咧，如果識得我耐嘅人都知道我完全唔信呢啲嘢，即係我唔係唔信有呢啲嘢嘅存在，即係我覺得咧，你只依靠嗰啲為咗呢一行而學法嘅人咧，即係為咗生活而學法嘅人咧，我就覺得有時為咗生活咧，即係好難唔係咁樣做嘅，即係除咗幫人之外咧。咁你都係要需要生活㗎嘛，需要一個舒服嘅生活，需要儲低一啲錢嘅時候呢，就難免佢哋會做出一啲呢故弄玄虛啊，甚至乎係即係醫心理嘅行為嘅。咁當然醫心理係咪錯事呢？咁即係呢個世界就冇話一定係心理醫生先可以醫心理嘅。咁以我嘅見識呢，就係、你揾呢啲人求神問卜呢，我諗七成以上都係醫心理嘅。咁醫心理冇話唔好嘅，即係起碼即係唔係用超自然能力先可以幫到你，而又令你解決到個問題，咁就 OK 囉，係咪先。咁俾錢嗰個人就願意俾就 OK 囉。咁但係呢，我就絕對唔想有呢啲情節出現喺我節目嘅，即係以前9吹24，唔係以前嘅猛鬼 studio 點解咁快做夠一季就完呢？原因就係邊有咁多第一身嘅鬼故啊，即係雖然大家都好鍾意聽，但係我亦都嘗試過呢作個鬼故俾大家聽嘅。咁但係大家聽完嗰個鬼故都覺得幾正嘅，但係我講埋俾你聽係作嘅呢，對某啲人嚟講覺得屌你都自己打爛自己飯碗嘅。即係你明明個講鬼故大家信咪算囉，你又踢爆晒自己咁樣，咩意思呢？咁呢個就係9吹24嘅特色啦。咁我又唔想即係不停咁樣講大話，好大力㗎嘛。 John Kapnapka Brown， 上集、 oh, sorry, 我有聽定 Chan Simpson， 上次嘉賓幾好。John Kapnapka Brown 多方面話題、 oh, sorry, 讀咗啦。 Rose C 呢度開始啊。Hello， John Kapnapka Brown 夠50 ，Jimmy Yan 52啦。Lotus Zero 探長好， 喂 Hello， William Chan Fellow， Hello， 牛人生成長咗，圓滑咗。小左靈覺牛六王蟬龍老探幾時搵肥聞上嚟九尺 John 今晚聽不到貓聲、 哦、 牛人生我都唔信 John Kapnapka Brown、哦、我近來都見過幾次肥聞，我下次問下他、 哦、肥聞呢而家個活動嘅頻率我諗低咗好多啦，因為個仔呢越嚟越牛精呀，又大個呀，因為我對上見佢呢就係啱啱讀幼稚園，而家我諗應該讀中二㗎啦，唔係讀咗二讀二年班㗎應該。咁呢就你啲牛精嘅細路仔特別難 handle 㗎嘛。咁我相信肥文都係唔係好夠體力去應付一個仔。因為去到咁嘅年紀先生仔呢，即係攞即係對自己唔住㗎，除非你去何鴻燊咁有錢㗎真係。咁你又陪佢玩呀成呀好辛苦啦。咁加上呢即係有啲人年纪越大搵得钱越多呢就会生活嘅，但有啲人呢唔係年纪越大搵得钱越多嘅时候呢就再加上要照顾个仔呢都係几系嘢㗎真係。咁所以呢即係就係咁囉，所以呢令到好少见到肥文，甚至乎呢即係约亲佢约唔到啊，都耍手令头啊，就埋佢啊，佢都咦盈盈盈啊，咁你知道个人都唔中意夹硬嚟嘅，咁都几难搵到佢上嚟狗吹嘅。咁可能好多人唔知边个肥文啦呢度，因为呢你知我啲听众群啦，即係所谓 fans 啦，唔係我唔敢讲啊，即係所谓我啲网友呢，咁呢就通常都好快就走啊，即係证明唔係 fans 啊绝对。咁只係有啲呢即係当老友咁样即係听开继续听呢就 keep 住。咁所以呢成日我 chat room 呢都可以继续对答，就係咁嘅原因啦。咁肥文呢就係、是、当年呢就Stage 2嘅时候，最早嘅时候冇佢就冇 Stage 2啦，因为呢佢负责做一 part 好重要嘅就係一个音响师，即係一个 sound engineer。咁因为点解咁讲呢，因为 Stage 2除咗画面之外呢有一半令到人觉得好正嘅原因呢就係、是、个声特别好嘅。咁唔好讲返转头啦，成日都讲以前嘅把鬼咩，咁但将来有冇机会会再重新可以拍嗰啲 band 嘅 video 呢，咁样就唔係冇嘅，个条件就已经唔同咗啦。即係今时今日嘅乐队嘅要求啦，同埋我本身对呢个媒体嘅要求啦都唔同咗啦。咁呢就所以要重新去諗下用啲咩更加聪明啲或者更加成本效益高啲嘅方法先至可以做得到啦。因为以前即係义无反顾咁样出埋钱碌爆卡都要做呢样嘢，而家就 唔会再咁天真啦，因为反正都唔系为咗啲咩嘅，即系你为咗想改变啲嘢，想改变个社会，但系改变咗啦，咁你有咩回报呢？即系其实当初冇回报我都冇乜所谓嘅，咁但系今日咧，你要再另外一次再借钱再做呢啲嘢咧，咁唔好搞阿叔啦。咁所以系咯，咁大家帮手谂下计，有咩计可以双赢啦，即系两人都能够成功，甚至乎。有啲嘢即係有个现象呢令到我个睇法呢觉得好灰嘅，就係、是、搞乜鬼呀，搞嚟真係冇人会 respect 你搞啦。二来兴趣我已经过晒呢啲人啦。三来已经唔係淨係为兴趣啦，因为今时今日係有冇 band 会同你一齐癫呢，会唔会有 band 觉得你帮佢付出嗰啲可能都係佢觉得都係契弟嚟嘅咁样。即係好多又唔係話因為嗰陣時唔係有個合理嘅回報而唔做啊，問題佢哋使唔使你幫手，除非嗱，除非我自己有隊 band， 自己捧返自己幫自己拍啲類似音樂節目，咁呢就另外一個搞法啦，即係正如我剛才所講嘅，用另外一個唔同嘅方法去繼續我所謂發嗰個夢啦。即係我嗰個夢好多人都唔明㗎，即係甚至乎有好多人點解有音樂都唔明㗎嘛，即係點解要有音樂啊，冇都得㗎喎。咁譬如你聽歌，你一世都係聽 classical， 又唔會聽 pop music 嘅，咁當然所有嘅 pop music 嘅人死曬，所有嘅 musician 死曬都對你冇關嘅，因為你仲係聽緊 classical 㗎嘛。咁但係今時今日香港嘅受眾呢就似乎都係分別唔大嘅。因为我每次讲亲音乐嘢，甚至乎上次阿俊呢啲咁 aggressive 喺度算系肯走出嚟讲嘢嘅朋友唔系好多啦。咁但系每逢咧讲亲音乐嘅题材咧，都走夹唔头嘅，即系平时留好多言嗰啲都冇嚟到啊，得翻几个所有熟面先会有兴趣听少少关于音乐嘅嘢。例如上次嗰啲乐队叫做咩 Skull 啊，唔记得咗添。Psycho Skull， 即係我淨係記得佢係極度憤怒嘅啫。咁嗰位嗰班朋友呢，即係佢哋上到嚟，即係我覺得大家都好開心嘅。即係我覺得咁樣吹下水就係咪幫到個樂壇呢？絕對唔係啦，即係水分多過養分啦。咁即係正式要幫樂壇呢或者原創音樂呢都係靠你當地人去支持啦。外國人會唔會支持？佢哋拍心口支持嘅。咁但係咪咁實質呢？精神上以外有咩支持到一啲作音樂嘅人呢？即係我就真係睇唔到囉。問題就係音樂喺個市場上面係個定位係乜嘢呢？音樂喺個成個消費市場上面意義都冇埋囉，已經覺得。咁其實咁樣講好似好灰咁，但係唔緊要嘅。即係問下大家每一日會嘥喺音樂嘅時間有幾多，呢個亦都係好寫實嘅。即係以前我讀緊書同埋啱出嚟做嘢嘅時候，音樂就佔咗我嘅比重，真係好重好重嘅，超過一半嘅。無論話題啦、生活啦、用嘅錢啦、享受嘅時間啦，同埋啲朋友啦，係咪同音樂相關呢？即係你可能覺得呢班人都係發緊夢，可能當時都係咁嘅。咁但係今時今日呢，連啲發夢嘅空間都冇埋啦，因為呢翻工啲時間用曬你嘅精力啦，所有平時加 band 嘅時間更加，你而家同一班成年人甚至乎有仔女嘅舊 band 友要約加 band 呢，即係你打開個 calendar 呢你真係好難，仲難玩個碟仙嘅，即係揀邊日得呢係好難好難可以有一日齊人出嚟夾到 band 嘅。咁所以講嚟好嘥氣嘅，真係有少少。咁又未唔係心灰嘅，即係心灰就分好多層次嘅。即係心灰，你自己心灰，或者你對成個 society， 或者甚至乎你其他唔音樂嘅朋友，咁可能而家呢個先至係真正嘅面目囉，我認為係。咁所以講呢啲都嘥氣嘅。十分鐘啊，即係咩意思啊？ 叫你唔好再講呢個 話。喂，咁有咩話題啊？講即係講三蛇肥我都明嘅，即係你話到明都冇人理囉，咁長咗十分鐘。就真係好嘥氣嘅，我都覺得。喂，咁啦，不如啊點個題啊，即係點解講三蛇肥呢？你知啦，選舉臨近呢 ,25 號呢大家都要投票嘅。請問呢有冇西九嘅朋友呢呢度？喂，有舉舉手啊，即係等我都即係九龍西啊，即係美孚、長沙灣、深水埗，仲有邊度啊？好似而家呢油尖旺，好似而家呢黃埔都係九龍西，我都唔知佢點計。 都白痴嘅，成个九龙尖沙咀做中间嘅嘛，一向都系，但唔知点解去到黄埔嗰边都系九龙西嘅。咁红磡又系咪九龙西咧？九龙城又系咪九龙西咧？而家条街都唔知点分嘅，可能佢连将军澳都变埋九龙咁啊，嗰度真系的确系九龙西嘅。如果将军澳系九龙东嘅话， Angel 会 ，Hello 探长监制，大家好。 Hello， 张陈 E M A R K， 只系音乐话题答唔到嘴啫。探长音乐认知感超前大众，话中意普及嘅明星你又秒，唱及 Nap 及 Round， 我不是西九， 厨 艺狂，我系。 OK， 啊，答答阿 Mark 先，嗱，即系讲呢啲，即刻有反应啊！佢话讲啲。普及嘅明星你又秒，咁我秒你都可以讲㗎嘛，咁你讲嘅我又可以秒㗎嘛，即係九吹廿四个目的就係咁啫，即係如果大家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咁就咪鬼听呢啲节目啦，咁就听返老少咪算囉，係咪？哎，头先读漏咗升级 lock 级班喎，系嘛？你话咩啊？哦，呢度啊，呢度唔记得读啊 ，sorry。阿俊话听唔到猫声，因为 Nana 咧个病情恶化， 佢话瞓恶化好翻啲啦， 但系瞓唔着，但系戆居居。 佢有瞓觉嘅。 Nana， 哇，佢鼻涕啊，你快啲整整佢啦， 整 我整。 我 嗱，一陣再讀啊！ 咩 粒？佢有碧玉色嘅鼻涕啊！啱啊！表演有啊！好陰功啊！暫時喪失尊嚴啦！ 都撩唔到佢 啊！好陰功啊！最慘我抹咗佢都幫唔到佢通鼻塞，好陰功啊，女！就係損啊嘛，抹到好憎啊！我用佢抹大口嘅，整佢鼻好陰功。點解佢身上有白毛？因為俾人打過。 唔知啊， 嗯，陰功。阿俊話咩啊？ 唱及 Nap 及 Round， 我近來都見過幾次肥文，我下次問下他。平 Y 財其實就係扮你去講靈異，但又唔信嘅反應。 係，竟然。 我覺得又幾合理。唱及 Nap 及 Round 真係好開，想肥文上來吹 What is Zero 作鬼故好正，都冇無謂啊！我小學時都成日同同學作鬼故比賽，下邊個恐怖最好。我 is Luca 64，大家好。唱及 Nap 及 Round， 肥文係音響大帥，但好能好火。 音響大帥啊！ 同好能粗圍。 哇！呢、這個幾型啊！音樂大帥喎、 啊， 你係咪？我知啊，但係即係你想音樂大帥都幾型喎、啊。OK。 音樂大帥哥。 音乐大帅可以做一个电影嘅音，即系类似嗰啲音乐嘅 documentary。例如音乐大帅，你觉得边个嘅传奇你值得将音乐大帅呢个名摆落去？例如 Michael Jackson 嘅戏啦，佢算唔算系啊？佢都算系啦，佢成日着埋嗰啲军服，即系个膊头有啲水嗰啲咧吓。我觉得佢 OK 喎，音乐大帅真系。喂，咁九龙城都系西九嚟噶，咁有咩分别啊？西九同九龙西，请问 ？Jillian Chan， 我系九龙西 Kowloon City 市外控探长，你好。 咁我想知道而家九龙西同九龙东咧，嗰条线系咪经过咗富豪？唔系喎，嗱，呢个朋友话佢住喺九龙城，都系九龙西喎、哦。咁即系话系咪过咗富豪酒店就系、是，即系机场富豪酒店就系九龙东咧？我估都系，因为过咗机场，即系新蒲岗嗰条街咧，即系嗰条叫咩街啊？啊，唔系、哦，嗰条街嘅以西都系黄大仙，都系九龙东噶、哦。真系唔知系点计啦，真系唔知系边条街啦。环头磡又系西九龙城、九龙东、九龙西咧。 真系唔交资。喂，咁咧就头先我见到有个生面口嘅朋友咧，未招呼佢先，就系、是、就系、是、啊阿、啊、Ricky Judge 咧，就话追次官追到去 forum。啱聽就聽，咁我唔明你追次官追去 forum 係咩意思，即係喺香港電台跟住追咗去 forum， 咁跟住就因為 forum 識我，跟住聽嚟呢度聽係咩意思啊？我想知道。哇，仲有啊 ,HMWG 啊 ,2047 啊，都係九龍西嘅選民。喂，咁呢即係聽講呢嗰啲主流媒體呢即係噏得一個又噏埋幾個㗎嘛，好彩我就唔係主流媒體啫，我覺得非常之 stupid 嘅。咁多媒體都是已经建制派的了。那你又想怎样，即是这样不是代表公平咯，即是你同埋现在投票的东西不是讲了就得的嘛，即是因为势均力敌同埋大家都是新人呢就应该好平等地讲晒那么多候选人的。那么其实讲呢个主题是秋风起三蛇肥呢，我想讲三字主要就唔通我真的真係好講想講食嘢咩。同埋呢就呢排同朋友傾開呢，即係蛇齋餅種嗰啲嘢呢，即係好多老嘢呢都成日都參與呢啲咁嘅蛇齋餅種嘅，即係關於建制派出錢去請人食蛇嗰啲呢。咁呢大家千祈誤會呢，原來民主派呢都有蛇齋餅種嘅，但係呢真係蚊比同牛比啦，即係民主党送个月饼都孤寒个人嘅，啲月饼细到好似棋子饼咁样，甚至乎逐个送咁又难，你一盒盒送咁样，你边有得挥啫，系咪先？咁所以我亦都问咗一个唯一嘅建制派朋友咧，即系所谓朋友啊，即系我嘅定义嘅朋友咧，就系、是、有电话联络嘅，真系会倾偈同埋约会嘅先系朋友。咁我咧就得一个系建制派嘅朋友嘅啫。咁咧，因为啱讲开呢个食蛇嘅问题咧，就喂，我成班都即系回忆翻细个，究竟食咩蛇嘅咧？去边度？咁有啲啊，譬如监制嘅亲戚又唔知去过酒吧商会系嘛？ 唔系啊，唔知啲咩商会，唔系商会，唔知 工会系 工人唔知乜春嘢联合 会。嗱，嗰度应该系酒吧联合会嚟嘅，因为喺牛头角噶嘛。唔知我朋友更正咧，因为牛头角系左仔嘅重地嚟嘅，即系逢亲嗰啲咁嘅。左起咧都好多呢啲咁嘅，即系蛇仔饼种嘅。我细个咧亦都去过多处地方食蛇宴嘅，例如去五月花大厦啦，以前即系旺角啦，我记得隐约记过去嗰度食蛇宴啦。咁又去过油麻地，有棺材铺，我记得附近。咁我去过呢几个地方食嘢啦，砵兰街有棺材铺，都系嚟嚟去都系庙街嗰头嘅啫。咁我記得嗰頭間以前嘅五福殯儀啊，即係呢執咗粒好耐啦，大佬起鍋八之前已經執咗啦，如果唔係俾人投訴爆啦，唔知點解而家啲人好惡嘅喎，即係明明你層樓咧，即係好遲嚟咧，但係人哋既有喺度嘅嘢，佢都要干預喎，例如大角咀咧，又啲居民又聯手咁樣投訴九龍殯儀館啊，話佢污染啊，因為拜神啲香啊咁樣成。即系啲人恶到咁嘅，今时今日即系为咗钱啫，只不过系惊层楼跌。但系 day one 你买咗层楼，你唔知道嗰度殡仪馆嘅咩？系咪撒谎咧？你话嗱，唔知点解咧？阿 Mark 咧留一个言咧，喺我呢度咧见到佢咧，又系俾人哋 high 咗嘅。咁我当然咧作为一个全港数一数二最自由嘅平台咧，咁我梗系唔会 high 人哋嗰啲嘢啦。咁自动 high 咗，唔知点解，一齐欣赏下讲啲咩咁劲俾人 high 先。仲未出嚟咩？啊，出咗啦！啊，唔系，唔知点解喺呢度出唔到啊 ？Mark 嗰句嘢，咁我谂等等出噶啦。因为咧，大家有所不知咧，有时打好搏命咁样打啲嘢出嚟咧，咁但系唔知点解佢又出唔到，咁就唔系我主动去走去 high 嘅，因为我从来都唔会主动 high 人哋嗰啲嘢嘅。即系就算你对我人身攻击嘅话咧，即系你都影响唔多心情，所以咧。我都唔会嘅 ，ban 鸠佢咁样，你知啊？大家听网台咁多年咧，有啲即系好劲嘅主持咧，都叫 ban 鸠佢，叫边个边个咁样。即系我觉得呢啲即系一系身有屎，一系就好脆弱咁样先会做呢个行为嘅啫。嗱，唔信大家试人身攻击我啊，睇我俾人 ban 你啊！ 我嗰个叫应该系纺织，唔知咩纺 织。哦 ，OK。 嗱，我见到呢度阿 Mark 咧，嗱佢而家出唔到，但系我本身个 Firefox 即系我负责 stream 嗰版会见到嘅，咁我读一次佢出嚟先。 Mark 探长，我冇听你 live 成年了，终于按时间听翻。 啊，跟住一半就唔读咯，点解会 ban 你呢？我都唔明喎、啊，跟住我读唔到啊，唔知啊 Siri。佢话最近先认识到你呢种 live 模式，其实唔会系 Seventeen， 即系嗰啲十七 live， 即系啲靓女喺度嗰个啊，梗系唔系啦，唔同。因为Seventeen 咧嗰个 live 咧系直接佢用自己 server 嘅，就唔使经 YouTube 嘅 app 又得嘅咁样咯，唔系嗰啲 app 咯，明显。跟住就 多啲人接受到你呢种模式，多啲观众习惯课金。 哦，系咯，即系我就唔会叫呢个课金嘅，即系我哋啊纯粹系 sponsor 嘅啫。即系话咧，灯油火蜡啦、零食啦、饮品啦，请啲嘉宾去食宵夜啊，咁呢啲咧，呢皮费咧，即系就算你唔 sponsor， 我都会照出嘅。但系只不过咧，如果大家即系当系夹粉。做一样嘢嘅话，你都可以有，你都可以即系透过 Super Chat 嚟sponsor 我嘅，咁我完全系无任欢迎。但系咧，你斋听咧，我都欢迎你嚟嘅，咁样咯。咁但系我唔明点解阿 Mark 呢句嘢咧系会俾个 high 咗喎，俾个 YouTube。嗱，我谂咧，你话提咗十七 up 其他 app。我谂就唔关事嘅，因为咧 YouTube 咧就系用 robot 嚟 scan 你讲嘅嘢噶嘛。咁呢十七呢啲，你估好似大陆咁咩六四都唔得，即系应该就唔关事嘅。细节喺边我就唔知啦。你会唔会系咧打咗一扎字，跟住 copy 咗再 paste 落去，而因为佢知道你嗰个 paste 嘅 message 系唔得咧咁样。咁当然我亦都问过啊 MK Moon， 唔系我问过啊小明坐火车，佢话边咁得闲啦，照直打啫嘛咁样。咁所以咧。YouTube 几时会 high 或者 ban 一啲留言呢，真係暂时捉唔到路。咁但係肯定呢，小狗烂擦鞋嗰几个粗口呢佢就会 ban 嘅，因为我哋做过一次实验㗎啦。好啊 ,CY 空又係啊唔係呢个头先读个 Angel Liu。 Angel Lui， 我都有重温探长的音乐片段嘅。Eric 探长好，大家好。平歪台、 Hello. 油麻地系劲多，因为我而家喺某一间都炒紧蛇烟。Mark，、oh. 可能我留言踢咗十七。 哦，应该唔关事。喂，咁咧即系讲选举啦，即系大家有冇即系问咗你有几个啦？呢度肯答我有几个啦？咁唔知你屋企人啊，或者有冇爭，即係有冇混淆呢？即係例如民主派有啲不嬲都投開俾馮檢基嘅，咁但係而家又叫人唔好投佢喎。哇，點解你啲民主派嗰啲即係所謂啲民運人士啊，即係民主即係黃絲呢，點解麻煩㗎？突然間又鬼打鬼呀、啊、咁樣，即係我梗係明啦。咁但係聽到呢啲呢，即係覺得好嘥氣嘅，即係點解？即系里面作为一个师奶，见到咁样的确系好 confuse 嘅。咁但系究竟用一个咩简单嘅方法去话俾佢听？唔应该拣系冯检基嘅咧。嗱，冯检基讲啲嘢咧，亦都阿妈系女人嘅。佢话如果要体验真正嘅民主咧，就梗系唔好预先去协调啦。咁边个企出嚟，边个受欢迎？就唔系，即系你中意边个就投边个票啦，咁样先系民主嘅精神。啊，呢啲咁嘅扑街讲一半唔讲一半，即系而家个形势系咁样嘅时候咧，即系你讲呢啲嘢，日博啲人唔识，先至会觉得你有道理嘅啫。即系所谓唔识，唔系话唔识民主，系唔识，即系冇追随到个故事，或者冇追随到个政治场面，或者个政治生态发展成点。咁你咁讲实冇错嘅，即係如果照字面你完全啱嘅，讲得唔应该協调㗎嘛，民主係咪？咁但係香港而家一个堕落嘅地步呢，就係、是、得两席，即係一个透过一个计划你先至可以将大部分嘅力量去同建制派抗衡㗎嘛。 咁既然建制派有好多人入到去投票都唔知道自己投乜嘅时候，咁多盲目嘅票源，咁你咪当打仗咯，即系咁唔公平嘅时候，喂，咁我梗系集中火力噶啦，你冇理由，即系你就算真系打仗嘅时候，嗰、那个司令都要分翻开啲弹药，点样分布啊？边度摆多啲人啊？即系边度立多啲架撑啊？咁呢啲系策略嚟嘅。咁如果你大家都势均力敌嘅话，咁譬如甚至乎系多过一席、多过两席咁样，咁即系冯检基咁样讲咧，纯粹就系若坤啲咩都唔理嗰啲。咁其实我就唔会怪冯检基嘅，即系点解有人会受佢坤呢？当然你受嗰啲陈海欣嗰啲受佢哋坤就仲多，因为同一间茶餐厅连八张海报喺个同一个位啊咁样。咁啊早排有条傻婆啊走去搣烂啲海报咧，咁好似佢真系精神病啊嘛。咁咧，即系佢唔系民主，唔系支持李卓人嘅嗰间绝对，咁啊，只不过系影响市容啊，连满晒咁样。嗱，呢单嘢都系道听途说啦。如果大家识佢嘅或者分享嘅，究竟系咪真系啊李卓人啲 fans 或者民主派嘅 fans 咧？咁于是乎咧，即系头先讲到冯检基点解唔好拣佢咧？咁你谂下，一直里头都有成五个候选人啊，定四个，嗰、那个佘小迪啦，李卓人啦，同埋嗰个叫咩啊？冯检基啦，陈海欣啦，仲有一个好似咁。总之咧，即系大家最有机会咧，都系集中翻喺嗰两个最强嗰度啦。咁但系如果你啲票即系压倒性嘅，就梗系冇所谓啦。即系咁而家呢个情况咧，即系连民协都唔支持佢嘅冯检基，佢走出嚟，即系喺度客观嘅情况，即系戒票咯。即系讲咁复杂都冇意思嘅，即系明嘅明，唔明就听下城寨咁嗰啲啊，清楚啲咯，就唔喺度嘥好多时间讲啦。咁同埋加上咧，因为近来咧，即系有个喺 YouTube 嘅听众咧，都有同我讲嘅，即系佢话你唔捻扮嘢啦，屌你咪就系收维稳嘅其中一支水咁样，即系你又喺度扮客观，又扮反共收皮啦咁样。咁咧，我睇完都淡笑啦，因为佢讲嘅嘢咧，即系好明显佢一个盲目嚟嘅。咁我以为系净系咁，点解有一个朋友同我讲咧？佢话你有冇谂过，究竟呢条友曲线咁样系帮你制造噪音，制造啲 noise 咧，令到即系大家讲下，讲多啲咧，或者即系令到我曲线中嘅曲线咁样，希望有多啲喺节目上嘅发挥咧。咁我咁諗呢，開頭我都話咦係喎，有計喎，有道理喎，但係諗落又未必會嘅。原因就係即係呢度嗰啲所謂嘅網友呢，就好難捉到佢嘅路嘅，因為我見到多數人都唔出聲，唔出聲嘅人你最捉唔到佢路嘅，因為嚟嚟去去呢，我都係見到圍攞20個人到喺度講嘢嘅啫。咁雖然呢 live 呢都係80個人，咁但係比起之前呢就真係少好多㗎啦。因为咧最多人咧，即系其实有条 formula 嘅，例如讲是非啦，例如闹交啦，例如讲人哋个台嗰啲嘢啦，就比较多啲人听嘅。咁亦都系同时增长到好多 haters 啦。咁样其实冇坏嘅，但系问题就系我真系冇呢个精力去招呼呢啲嘢啦，实在。阿 Tommy 讲咩咧 ？Tommy 语言连自己民协都唔支持佢仲选佢。Okay.佢而家系行紧刘千石条路。Angel Louis message retracted. Alex Sal, good morning. 喂，其实唔止刘千石条路添啊，我唔系即系唔系净系刘千石添啊，即系我觉得啊，街工嗰、那个街工嗰个白头佬叫咩名字？梁耀忠咧，又系咧鬼鬼马马鬼鼠鼠咁样，咁所以即系而家系好难拣嘅，即系呢个低潮到。我自從六四之後咧，我冇見過呢個政治氣候係低潮到而家咁嘅樣嘅。咁反而台灣咧勁啦，九合一選舉咧，我都係照噏嘅啫。咩係九合一咧？有冇人話到俾我聽咧？咁同埋台灣就容易搞嘅，藍營同綠營咧，綠營之間你唔會聽到有啲界票嘅 noise 嘅，因為佢哋嘅分別咧就係。在台灣呢，政黨就是政黨，即是一個有政黨法，做政黨是可以作為一個職業的，即是就算你選不到呢，它裡面呢都可以有生計，你繼續去為政治奉獻你的青春的。但是香港沒有的，所以催生了很多呢， 年轻嘅时候已经入咗去做政客或者入咗党嘅朋友，即系尤其是少年得志嗰啲咧，即系可能好早已经坐定粒六份喺度选赢嗰啲嘅议员咧，惯咗一种生活同埋惯咗一种福利嘅时候咧，咁佢就搞下，到自己冇乜贡献嘅时候，就谂将来咯，谂下点样退休啊咁样，咁咧其实。建制派有钱有人，好多时咧就喺呢啲时间咧，就已经堕入咗陷阱。例如同阿叶国华做下生意啊，例如即系忘记咗初衷，有好多妥协啊，无端端咧，因为咧立法会倾紧一啲咩议题，就想唔想你嗰票投反对啊，咁就话咗去咗验血啊，又或者嗰日突然间唔得闲啊，就冇去投票啊，即系上次有人。唔知捉咗嗰个叫咩啊？死啦！嗰个 Tanya 叫咩名 ？Tanya， 即系就话佢冇去投票，问我点睇啊？喂，咁你问我点睇冇意思噶，咁除非你有证据嘅啫。即系佢因为避开咗某个会，连弃权票都交代唔到个老细咁样。咁即系我觉得，即系我唔系原谅佢嘅。即系问题就系，佢哋都要为佢嘅生活，为佢嘅生存。而作出一啲妥協或者設想嘅，咁呢個就係正正香港冇政黨法啊嘛。但最奇怪咧，就係講啊講咗十幾廿年啦。咁但係點解立法會唔草議，又唔有冇人提案話喺香港度搞政黨法嘅咧？定係我睇漏咗新聞冇講到咧？咁啊又要大家提一提我啦。究竟有冇曾經草議過政黨法咧？我好似未聽過咯。 留人生，但是真的不喜欢李卓人 White Lamb Jeffrey Wong Hi 探长你好，大家好 King Chan Hello Jack Musick 喂林 Hello 邓无色陈淑庄 Tiny 是没错陈淑庄喂那呢即我又想跟刘人生讲我都明即是你估我又很喜欢李卓人咩即我又不是很憎的就老实讲但是含泪投票是有原因的即是为什么含泪都要投呢即正正就是打仗嘛我唔系好明，即系唔明。我讲唔系好明，其实我明嘅。即系我想讲一个现象咧，同大家分析一下咧，就是、香港嘅选民咧，即系我认为啊，就非常之唔成熟嘅。即系唔成熟，咁即刻有人讲：，屌你好成熟咩？你估你又咁 OK？ 咁唔好讲成唔成熟啦。即系觉得本地嘅网民或者选民有个特色咧，就系、是、当咗政治系娱乐或者话题即系睇一套剧，我中意边个唔中意边个咧，咁就系我投票就我睇唔睇佢啦。咁但系成套剧，我净系唔中意嗰条友，但系套剧又好鬼好睇嘅，咁你睇唔睇啊？咁你都要取舍噶嘛？你好憎嗰条友，但系嗰条友做奸角，但系佢又明明系出身系一个呢个英雄嘅家族咁样，咁你会唔会继续睇到？定系因为你唔中意嗰条友唔睇啊？咁你自己都識揀㗎嘛套劇好睇你就繼續睇㗎啦係咪一路睇越屌嘅啫係咪咁但係呢香港嘅朋友就好奇怪嘅即係因為唔鍾意邊個呢就索性唔投票啦又或者投對家啦咁即係其實呢個行為呢即係好撚型嘅我覺得即係唔鍾意就唔投囉咁啱嘅即係正正係馮檢基講㗎啦即係咁樣先體現民主㗎嘛咁但係香港嘅情況真係好唔同嘅其實即是你不喜欢都要投的因为你不投因为钟摆效应的关系就益了对家即是原因就是你不投即是有一半票给了对方了原因就是个投票率低的时候那有些一定有铁票的 party 呢即是例如建制派啦即是一间餐厅拍连二十张海报啊或者十张啊这样那同埋所有的飲食的商会你去到开会你估计是饮就是食咩他有嘢叫你做㗎嘛。咁佢哋一个好唔平衡嘅一个局面嘅时候。咁当真係有啲你认为佢相对比较对路嘅政党当然我就唔会要求佢白璧无瑕或者佢係任何即係完全係冇破绽零死角嘅即係咩都做得啱个个都好样个个都讨人鍾意嘅人。你先选佢啦因为根本如果係咁你唔使选㗎喇。唔知点解香港人就係要求啲政客係咁样。 咁所以咧係，如果係咁嘅時候咧，係冇得玩嘅，即係你絕對會輸曬俾建制派嘅工程嘅。咁所以其實最尾如果賴咗嘢咧，所謂啊，即係譬如你因為你唔中意嗰條友冇投過票嘅話，因為鐘擺效應，你真係唔夠對方多票嘅話，咁立法會又少一席噶咯，就係因為你嘅喜好嘅啫。咁當然死一齊死，即係有難同當。咁冇嘢嘅，呢、這个就係民主囉。咁但係大家当你当緊嘅烂嘅时候呢，咁你咪能出声囉。我觉得你冇资格出声囉，如果係咁嘅话。即係总之嗰下好爽呀，唔能投佢票抵制佢咁样。咁即係正如我昨日去山东饺子嗰度，我想买啲想入去食嘢咁样。因为山东饺子呢，我自从 keto 囉，冇食到淀粉之后，我都睇都冇睇㗎啦。点知我突然间过红绿灯经过，见到有张餐单咧，喂，原来好多嘢啱我食嘅。嗱，我见到有啲水晶熬肉啊，即系嗰啲上海嘢嚟嘅，即系嗰啲肉嗰层肥膏咧，雪到冻冻地变咗啫喱咁样咧，嗰啲肉又红红地咁样，好鬼好食。又有醉鸡啦，又有一个叫咩老牛肉啊，即系其实我净系食呢几样咧，我都够食嘅。我仲想买外卖俾监制嘅本来，但系咧坐到埋去咧，不单止冇人招呼我，台又唔执。原因呢，即係我唔会怪佢嘅，因为佢请唔到人囉，可能得一个伙计又要落单又要执台，仲有大量外卖等緊佢嘅。咁我諗住呢就会俾啲耐性啦，即係就等佢执埋嘢就 order 啦。咁点知我嚟到都坐三个字，都有两几三个字啦。咁但係当佢执晒嘢嘅时候，我都追问佢喂写嘢咁样。佢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啊，点知当佢做完晒啲嘢呢，有条阿叔一坐埋位大大声，喂，我要两碗唔知咩搞咩搞，我屌写咗俾佢先。咁我嗰下真係好撚激气啦，我坐喺度等咗三个字，你即係你又敷衍咗咁多镬。咁我因为好有诚意，即係我出咗十几分钟嘅诚意就等你帮我落单嘅。我点知佢落咗嗰台单，喂，嗰台单写埋我仲使食嘅，我已经好肚饿啦嘛。咁於是乎呢，我咪走咗囉。咁我心諗我走咗系好卵型嘅嗰下，即系出门口嗰下咧，屌抵制你仆街。咁但系你对佢哋嚟讲，都冇所谓啫，屌个大把生意，少你一碟唔少系咪先？咁但系即系对成件事嚟讲影响唔大，佢又唔会因为我咁样走咗，佢下次咧就真系认住边个入嚟先啊，边个入嚟迟啊咁样。咁最尾你都改变唔到佢噶嘛。咁所以即系我觉得投票都一样啦，宁愿射落海，屌你系老几啫？你是哪个啫？你一个人代表五十张票啊？咁但系最尾舐嘢都系你自己舐啊嘛！即系高铁又如是，填海又如是，起桥又如是，跑道又如是，即系完全唔讲政治啊！呢净系讲民生啦。屌咁，你咪即系揾自己笨柒咯！即系所以赢系要有代价嘅，但系问题就系个代价系唔细添啊，仲。 MARK。之前我都偏向支持李卓人，但睇翻佢做议员嘅投票记录，比冯检基更出卖香港人。James Leung message retracted。James Leung 关键一直入到去咪又系唔开会唔投票。M A R K 探长嘅前设系李卓人投票时系以泛民立场嚟投。事实是他修改议事规则投赞成票，港珠澳大桥拨款有投赞成票。 其实港珠澳拨款和修改议事规则，其实这个是个质素问题，因为他都不了解一件事什么他就投票了。以我所知泛民都是这样的，但问题有比较的嘛，比较和建制派明显就不同啦。即系呢啲，我头先都讲啦，佢唔系圣人，佢唔系咩都做得啱。我亦都我冇你冇要求佢一定中意我先投票。但系问题，当一个烂铲同埋一个一督屎咁，你拣边个？我会拣烂铲咯。老实讲，咁仲有啲咩拣啊？即系大家嗰啲新出嚟，即系嗰啲新嘅政客，又俾人 DQ 晒，咁啊冇办法，你都要拣一个烂铲，你要嚟维持住你嘅生命㗎嘛。咁但係大家如果真係觉得呢，即係烂橙都食唔过嘅，一食就食好嘢嘅，咁咪就係最尾个效果咪自己自负返囉。即係大家一齐啃㗎嘛。即係我相信呢，你唔撚係觉得李卓人入咗去佢会差得过建制派嘅投嘅票㗎嘛。即 即就咁简单啫嘛。即你又捉呢啲冇意思噶。 平话财一日百几个客，其实人哋理得你嬲嬲猪。James Leung Mark 讲得好 ，To me Yan 个伙计真系唔理你，佢打工做多做少都系咁多钱。留人生咁投缝检机。 嗱，投缝检机有问题，因为缝检机根本就唔够票。咁唔够票之后，咪又系对家赢咯，即系连少少希望都冇埋啊！咁样，咁啊，当然呢度有好多射落海嘅，即系我咪就系话你哋幼稚咯，即系你不如你答翻我咧，究竟陈海欣入到去佢投嘅票啱你心水啲啊，抑或李卓人出卖你嘅，而佢投嘅票令你舒服啲啦，即系咁样简单啲啦。即系如果你赢到佢两个都唔捻投咯，咁样你又真系好捻赢嘅，咪就系正如咯，人哋一日咁多上落，一日几百亿上一个月啊，或者一次开会有几百亿上落嘅，佢理得你啫。问题就系入咗去，佢就可以为所欲为啊嘛。即系你答翻我嗰个问题先啦，各位。即系同埋你有实际，你有冇呢个 figure 就系建制派投嘅票，同埋出卖你嘅民主派嘅人投嘅票，反对同埋赞成。个比例系点先？你有冇睇过呢个先？如果你冇，你咁样喺度捉呢啲系冇意思喎。你讲嘅嘢我都知啊，其实你估我唔知。如果唔系咩叫含泪投票啫？就系咁解啫嘛。 To me, Yan， 佢哋入到议会都唔俾心机去了解入市就乱投票。Jones Sherlock 同意探长 Lesser Fiddles。 即系其实我都好痛苦噶，屌你估我真系同佢好 friend 咩？屌佢同拉票咩？但系问题就系、是、你抽丝剥茧讲到嗰一层，即系如果你觉得建制派同而家嘅民主派投嘅票一样一样咁祸害社会嘅，咁你咪继续咯。但系呢个系咪事实啊嘛？而家大家讨论紧，即系你中唔中意佢系咪即系出卖我哋嘅？即系我觉得呢样好闲啊，出卖到咩程度啊嘛？而家讲紧。 Jack Music MB 邓无色网台人生比一向反泛民，但昨晚在节目讲了一个很好比喻：如果你只有一粒子弹对付怪兽，你会射怪兽还是射落海 ？James Leung， 其实今次票数会好接近，实滥炒。 系啊，咁所以嗱，即系头先，譬如啊刘仁生咁样。同埋啊，呢、這个啊 James Leung 咁样，即系我觉得，即系最惨就系你冇资格去呻个政府或者立法会做得有几衰，但系我有资格嘅时候冇办法啦，因为都俾你害咗啦，即系我觉得就系咁咯。所以，唉，我唔明点解咧，即系我以为成日听网台嘅人咧会比较成熟啲嘅。咁我相信呢几位朋友都系成日听网台嘅，咁唔怪之啦，即系开死因聆讯咧，即系呢样都系其中香港一个死因咯，我觉得。 Alex Sao 一定要对家死 ，To me Yan， 如果我系狗世都冇得拣，得你卓人。 咁我希望咧有一日，民建联嗰啲议员咧，生生性性做翻一个正常嘅人啦，咁样即系如果我即系咁样讲咧，即系就其实就等于而家同嗰啲射落海嘅人讲一样啊，因为佢哋其实客观上都系觉得射落海咧就俾咗民建联，就是、希望佢哋即系唔好咁出卖我哋啦，因为民主派都系出卖我哋嘅咁样，即系你会唔会咁谂嘢嘅咧？请问？ Spring Sut Chung 唔投李卓人等于送民建联陈海欣入去。James Leung 边个赢都系赢好少好少。 咁好少好少，你赢唔赢啊？定系你谂住输啊？即系我唔明呢啲，真系咁都要讨论咧。唉，我真系高估咗呢度啲朋友啊！真系就嗱，又讲客啦，即系我唔系想讲客嘅，即系呢个好 basic 嘅，即系抽丝剥茧去到最尾。即系玩层层贴，掹到最尾嗰下，佢又会唔会冧咧？你知噶嘛，系咪？咁你继续啦，唔紧要，继续讲啦，赢都好少，咁系咪好过输？ 你自己答你自己啦，不如。即系讲到嘴唇都裂埋啊，已经大佬，即系呢啲重要讨论，我觉得真系好幼稚嘅，真系。咁但系唔通幼稚我又唔讲咩？咁但系的的确确呢度又真系有啲咁幼稚嘅人啊嘛。即系老实讲，你哋嘅取舍咧，射落海的确系好卵型嘅，我都想系咁啊。即系乜鸠都唔理，甚至乎我老豆系叶国谦咁样，我梗系喂，梗系我把口啊，梗系讲喂劲啊，支持民主啊，但系我都几想见到咁样，因为你哋又有得。俾你發揮喺啲朋友面前，哇！好撚識政治啊，哇！獵如此掌啊，哇！邊次邊個投票都失咗場啊！屌呢啲淨係你知咩，大佬？而家真係打仗一樣啊嘛，得一隻。 James Leung， 所以咪話攬炒咯。 即係你咁樣講，就當係答咗你嘅問題啊。所以話攬炒，嗱我即刻倒帶翻嗱你嘅講法咧，就係、是。你的讲法是什么？关键一直就是入到后面不投票，这些当然发生过，即是我没有质疑，即是这样没得拗的。那么你说 Mark 讲得啱啊， Mark 就讲什么呢？他说是的，他说泛民立即是赞成过那两样东西啦，起桥和根据议事规则啦， OK， 那我就问回你嘛，问回你这样overall 摊翻云，究竟系建制派投嘅票衰啲啊，因为李卓人投嘅票衰啲啦，咁冇人答到我啦。咁跟一路落到去，你都识得讲，赢都系赢好少，咁我就话好过输。咁你答我咩咧？你话所以咪话揽炒咯？呢咩逻辑嚟嘅咧？请问 ，John Sherlock， 就算含泪，起码泛民唔会过23票。Why Lam Jeffrey Wong？总之乜鸠都好，星期日记得去投票吧。 系啦，或者投票或者投白票咧，有啲人投白票都型嘅。其实如果讲型嘅层面啊，又话或者查花张票都几得型噶。即系我中学嘅时候会做呢啲嘢嘅，我谂。 To me, Yan射落海，到最后啲议案出嚟又嘈话泛民唔反对走咗去，又唔谂下自己最初冇用选票推可以帮到手嘅人入去。James Leung， 其实人大831真系好适合泛民，泛民同中共一样都系咁中意玩筛选，泛民同中共一样咁独裁。 屌你成日又讲第二样嘢啦，即系唔捻话你都唔得嘅，真系 James。即系而家讲紧鬼唔知咩？你讲嗰啲人都知嘅。其实呢度，即系佢点解佢哋会独裁呢？因为嗱，讲翻历史，因为司徒华根本就嚟自共产党嘅，即系佢哋嗰啲玩法咧，就影响晒民主党。民主党啲规矩咧，全部都同共产党一样嘅。咁鬼唔知咩？呢度我都知嘅。咁我觉得有位朋友讲精警啦，就系话含泪都起码唔会过到23条啊，系咪？咁你自己都有讲緊啦，即係就算赢都係赢好少，赢好少之后咁入到立法会最尾得到出嚟个效果，即係除非你而家同我讲呢，你肯定民主派有人入咗去係衰过民建联嘅，咁我就收皮呀，真係甚至乎即係呢度有更加多人信真係民主党投嘅票同民建联一样出埋我哋嘅次数啊，提嘅议案啊一样嘅话，咁你咪我咪收皮囉。咁但係呢度冇人信啦，第一。第二你自己都讲唔出啦，係咪？咁你无端端又讲831啱系点呀？ OK， 我完全赞成嘅，係好啱泛民㗎 831， 同埋同中国一样咁样鍾意筛选独裁呀，啱呀，你讲得啱呀，完全。我冇质疑喎。咁但係你射咗落海就唔撚同晒啦嘛。我哋生活就唔同咗啦嘛，连嗰票都冇埋。 其实大是大非嘅嘢，唔明点解仲讨论？ 你问下面一个。 泛民大台就系泛民版选举主任筛选机制。 屌你讲乜捻嘢啫？讲咗第啲嘢，大佬。可能阿 James 咧系妹嚟嘅，即系专登即系捽爆啊，系咪想？算啦，唔好爆啦，又要食佢阿药啊，费事。即系正如阿 Jones 话斋 ，Jones 啊 ，J O N E S 系 Jones 定阿 Jones。是不是我認識的、那個、上次都有答過，應該不是。喂，咁討論，即係你咁都要討論，即係根本你就已經心裏面有一個怒火， 就是不撚妥泛民，我都明嘅，即係你估我好撚鍾意咩？我講咗九千幾次，屌，其實有司徒華之後支聯會之後嘅港同盟係嘛？以前嘅港同盟完全都係立共產黨嘅作風嚟㗎啦，但係只不過佢哋個理念個宗旨唔同咗啫嘛，啲手法一樣，我完全贊成你嘅，咁你就要射落海啦，係嘛？因為咁樣。我话如果系咁，你咁样嘅 judgement 都几捻大镬啊，大佬！唔怪之有啲人杀老豆老母啊，真系。唔系，即系我求其举个例啊，鸠噏嘅啫，你唔好咁上心啊！又讲咗老豆老母嗰单啊，费事你。 Spring Foot 从探长有某啲网台不断宣扬招土投白票，荼毒咗好多人。James Leung。咁系上次民建联郑永信入咗去，咁又点啊？ 屌你讲咗乜嘢啊？上次民建联郑永信入咗去，咁又点？即系点啫？屌你，即系正正经经讨论一样嘢，屌你不停咁讲呢个点啊，嗰个点啊？喂，屌你，唉，嘥鸠气啊！我谂要 stop 佢啦，因为即系费事嘥咁多精神喺你身上。 宇文，有啲人就系宁愿食十嚿屎都唔食一嚿，算啦，系有人中意大啖大啖咁食。 即系我自信啊，我讲一啲即系逐层逐层从浅入深，即系去陈述一样嘢，去即系俾个好简单嘅嘅 Q&A， 即系俾大家一齐当分享一下咁样。咁去分析一件事，即係有啲可能真係好 confuse 嘅。咁但係呢，佢哋一讲到问佢好啲定唔好啲，啲投票咁样都唔夠膽答呢，都答咗第啲鸠嘢。咁郑永信入咗又点呀？咁你咪话俾我听点囉。咁你问我点，我都唔知你讲乜，根本就。咁你想有啲咁就点呀？咁你不如你讲埋点啦，之后嗰啲。 MARK 不是为了赢不赢，是想给泛民知他们的表现只是比建制好少少少少，不足以说服自己投他一票。 OK 啦，你这样说我什么都说 OK 的，即我不想再拗这个，即再讨论这个问题咯。少少就是少少咯，即少少都没有咯，宁愿即少少都没有，那招讨那又怎样？不如 what if 招讨那之后会怎样呢？即假如立法会全部失去晒所有议席啦，完全系冇话老虎啦，即系好似澳门咁，咁大家会点样身处喺呢个咁嘅社会或者呢个香港，咁又会点呢？即系大家不如谂下 brainstorm 下呢一方面啦，我未谂过噶呢样。 S H U 仲陈，而家先听，慢慢讲。 仲慢慢讲， 食屎都唔好自攞嚟食啦。Spring Foot 仲，其实只要细心想想，所谓招土投白票射落海，最终只有益咗建制派。Sharon 吴 ，Hello 探长 ，Hello everybody。 喂 ，Hello， 而家先嚟啊！我哋已经讲到血压飙咗成廿度噶啦，已经。 时外控梁耀忠唔系鬼就系七 James Leung 唔系好少少，系不相伯仲。 喂，你我就系叫你举个例，试下说服紧呢度唔认同你嘅人。咁究竟不相伯仲？咁但系系咪究竟民建联或者工联会或者自由党加埋嘅议案出埋我哋系多啲，即话成班你认为系食屎嘅泛民？加埋嘅嘢出埋我哋多啲咧，我想问一个问题啫嘛，即系其实大家都心里有数，即系你做咩避咗呢样嘢啫？咁你有冇证据话究竟全部咁多条议案或者大部分嘅议案，民主派都系出埋我哋嘅话，咁建制派有几多出埋我哋咧？即系我讲紧呢样嘅，即系讲紧个烂产同埋一督屎啊，大佬。 陈美燕讲射落海，白票系帮民建联助攻，小明坐火车咩料？ 嗱，即系我都唔专登讲啲阴谋噶啦，即系以前成日讲好多阴谋，即系冇证据啊，费事讲。因为而家同你讲紧啲加减数，嗱，你又讲呢第二样嘢啦，算啦，喂，真系不如唔好讲呢个话题。 James Leung， 泛民自以有无做好本分先。 梗系冇啦，你要鞭策佢噶嘛，就系、是、你唔俾票佢唔紧要嘅，即系慢慢佢又会死噶啦。但系问题个，即系问题就系新入去嗰啲政客，佢只要唔系明星，佢做得好好，佢都系唔够票入去啊！而家最惨就系咁。同埋咧，你讲个问题，唔通你写咗落海，佢又会做好本分咩？即系究竟你知唔知佢哋点解会出卖我哋噶？佢哋系经济嘅问题啊，纯粹系你写咗落海，咁佢局处要揾工啦，当然要死又如故啦，当然我觉得咁，但系你对成个立法会嚟讲，呢个策略性嘅选择嚟嘅，呢个唔系教仔嘅时间啊。 James Leung， 泛民自以有冇做好本分先 ？Harry 射落海投白票，唔系呢种情况下应该做的吧 ？Mark， 咁会同而家一样，而家都冇议案系反对到。小明坐火车 ，James 好有自己一套。 小明，哎、你真系知啦，我用15秒讲俾你知啊。 Host mode 关键一直同23条冇关系、哦。 因为都系过到啊嘛，冇错，都系嘅。因为而家好明显，泛民系唔够票嘅，即系立法会里面。但系问题就系个变数咧，就系喺喺自由党嗰度咯。以往都系咁嘅，即系嗰个 James 啊，讲紧。田北俊啊，佢哋真系好蛊惑嘅，咁所以，唉，政治就系好拗撬啊，咁啊，所以就系、是、简单讲俾阿小明啦，因为都差唔多啦，讲呢个话题，即系头先阿 James 咧就狂捻声讨民主派啦，咁我都好捻憎嘅，真系，即系民主党咧真系好捻废嘅。咁咧就，咁我就用一个理性或者简单嘅分析咧，就问下大家咧，即系究竟泛民喺立法会嘅表现咧，就出卖我哋嘅次数多啲啊，因为民建联、工联会加埋多啲咧，咁样，咁一路都冇人答我，咁但其实大家心中有数噶啦。咁咧，但系阿 James 一方咧就硬系咧就话系咁数臭民主党，因为咁样咁样咁样，即系嗱，佢就冇而家咧就话我冇话射落海咁样，咁唔紧要啊，呢啲你自己点样投票你自己嘅事啊。但系问题佢认为宁愿射落海咧，即系嗱，你俾我嘅感觉就系咁啊，都唔捻益民主党，有冇做好自己先咁样？咁我都明佢讲乜，即系含泪投票嘅意思就系、是，屌你都唔捻生性，但我都要撑你，因为咧关键性嘅一票唔系你死我亡底下咧。我宁愿落喺冇咁出卖我哋嘅手中，就好过俾啲彻底绝对出卖我哋嘅政党或者嗰一票俾咗对方。咁就係咁简单，即係本来大家就讨论呢样嘢，根本就唔使讨论嘅。咁但係阿 James 呢就做一个好好嘅，即係喺呢度嚟讲呢，做一个好好嘅示范呢，就係、是、代表阿 James 咁嘅諗法嘅人好多嘅，真係。咁所以咧，我就交下气咧，就同佢拗下，就讨论下究竟嗰票有几咁重要咧？系咪你中唔中意嗰个候选人，或者中唔中意个政党，而决定晒投唔投俾佢咧？咁样，即系我哋拗紧呢样嘢咯。咁啊，多谢阿 James 做阿妹啦，因为如果唔系今晚咧，你讲头三号咧，如果大家个意见一致嘅话咧，我谂我已经15分钟前已经收皮，冇嘢讲噶啦，真系。多谢你啊 ，James。 刘人生最衰系 DQ 咗 James Leung， 我无话要射落海。小明坐火车 ，James 认为泛民唔够好，唔值得从佢手上、市民手上取得神圣一票。Angel 雷探长转话题，我要食血压药了。Sharon 五，等我答一答，多一个郑永信。咪即系多一个人投票支持大岛月娥拜晒我哋富身家去起人工岛咯。James Leung 23条过半数出席赞成就通过啦。Host mode 咁又唔好成日呢啲选举搬23条出嚟讲、哦。S H R U John Chan 心中有数。Victor Zito 选择好简单，拣一个共产党最唔想你拣的人，唔系拣圣人。宇文。 咪鬼理佢，佢自在泥漿摔角，諗下有乜計叫人投快民眾好。Jack Music MB 鄧無色 Come on James， 你是叫人投基哥，還是建制 James Leung？ 你中意投邊個咪投邊個咯，冇問題噶。 啊，我冇讀阿 Sharon 咩？係咪又俾人 high 咗咧？ 小明坐火車。唔投快民 James 個心好過啲，相比起建制贏嗰票佢冇投就算過得到自己咁囉，其實咪助就違約幫建制囉。大力水手789，好多人已經唔記得乜嘢係大是大非，個人感覺要放埋一邊先。 Sharon 五探長又誤讀我，哭泣。 我真係唔見 Sharon 喎，你幾時講過嘢呀？我见唔到佢有 high 过你喎，不过你讲多次啊，我又唔会刻意唔读你嘅，老实讲，我都唔会，即系除非系只眼睇唔到你嗰行嘅啫，真系 ，sorry 啊。 Host mode， 而家民主党都赞成填海啦 ，Jalen Chan， 咁嘅情况下，以下取其轻算把啦。Jack Music MB 邓无色 Sharon 几读？ 已读。 Sharon 五做乜 YouTube hide 我？ 唔知做咩做乜 hide 你？喂，咁啊，系啦，即系我觉得都讨论过啦。咁啊，而家泛民啊民主党都赞成填海。咁系啊，即系佢向佢啲选民交代嘅，要即系都要还噶。咁当然，如果长期大家都系。即係都係變咗鐵票嘅話呢，就一定唔健康嘅。咁所以下次立法會選舉呢，即係其實大家都唔應該選泛民入去嘅，即係或者俾啲壓力佢嘅。但問題呢就係、是、新選入去嗰啲俾人 DQ 咗，咁而家呢就剩返督眼督鼻嗰啲留返喺度。咁呢個呢就係、是、正正大家應該聲討 DQ 人嗰方，就並唔係呢聲討一啲佢做得唔好而又找唔到嗰啲人，我认为係咁啦。即係等于你精神紧张营养不良，令到你牛皮癣发作，因为免疫力差咗咁样，你就係針對嗰个癣呢，你拗烂佢嘅呢，嗰个癣都唔会好返嘅，仲多咗伤口，仲惹埋隔离。咁但係你而家係針對你嘅工作时间，針對你食啲好啲嘅嘢，有營養啲㗎啦。問題就係咁啫，你係咁針對嗰笪啦，針對嗰劈牛皮癬，咁冇意思㗎喎。咁你好撚型啊，拗到傻傻聲啊，有人都話你好 man 啊，成身血啊拗到。咁你冇用㗎嘛，咁牛皮癬就生咗出嚟囉。 Sharon 五，即系呢，香港人智商明明唔系咁低，但仲有好多人唔明多一个建制派同多一个非建制派或者民主派议员嘅分别。Sharon 五，我觉得系因为啲人心里面个恨字太过大，大到唔理性咯。例如黄教教徒 Host Mode， 咁就投边家都一样啦。Sharon 五。我见到自己句嘢，但原来喺 YouTube 度系自动消失咗，有冇搞错？ 你句乜嘢 ？K free 民调显示机可能12%票，都几危。 十二都好危嘅，老实讲。头先咧我就冇招呼你 host mode 嘅，咁啊唔紧要啦，即系你投乜就投乜啦。但系问题即系，唉都冇嘢讲，唔想讲啊，即系费事又令到你又继续讲，因为充分咁样。有突咁样已经讨论咗啦，咁啊证明俾你听，我唔系同阿 Frank， 唔系同阿 James 打龙通嘅啫，冇嘢嘅。人哋啱啱先讲完，唔系投边个都一样咯。咁但系你又重复，咁就投边家都一样。即系如果你连加减数你都计唔到咧，买下计数机咯。 Sharon 五，我见到自己句嘢，但原来喺、 oh, sorry, sorry. 小明坐火车，探长形容得好恐怖。Jack Music MB 邓无色 Sharon 跟智商无关，真系有很多人亲建制崇拜独裁，纳粹壮大不是意外。 嗯，咁你讲得仲恐怖啊，邓无色 Sharon 误，我将自己对嘢改少少，分两次打先至出到，奇怪。 我怀疑咧 ，YouTube 系有 bug 嘅，而家即系。因为你知道个 robot 系唔识字，唔识即系唔识组句，唔识剩，即系 AI 就识，但系 robot 佢净系审查啲字眼咁样咧，可能啲字眼对嚟睇唔系字嚟噶嘛，系一啲曲嚟噶，即系每个字背后都有一个曲嘅，咁可能有啲 bug 就令到咧某啲明明我哋人睇到嘅字系冇事嘅，佢都 high 咗都唔奇嘅，我谂。因为 YouTube 好奇怪 ，YouTube、Facebook 呢啲咧不停咁样壮大，不停咁样谂计嘅一啲机构咧，即系耐唔少有人做错嘢都唔奇，我觉得。 小明坐火车，计数机都帮唔到佢，验下脑先，尿尿要有黐海线嘅网台，先有黐海线嘅选民，就有黐海线嘅政府，多谢谢招土。 咁啊，唔单止网台噶啦，直头有啲。你觉得热血算唔算一个网台啊？佢唔止嘅，佢仲有好多活动搞紧嘅，即系好明显咧。譬如讲紧热血嗰个叫咩机构啊？热血公民系咪？佢哋咧有分定嘅多啲嘢搞，冇分定咧就静晒嘅，就净系靠个即系嗱，好明显以前咧。佢成日作到條數好大咧，即係講到有好多人捐錢啊，成啊，咁啊無非咧都係掩蓋咗佢收分定嗰個數嘅。咁但係而家cut 咗分定咧，佢嘅所謂棟篤笑都賺到好多錢嘅，但係都不足以令到好似以前咁 high 巴閉咧，即係成日都高調咁樣洗版啊咩。订报纸啊！我谂而家即系癫嘅人咧，一路都有嘅，或者哗众取宠嘅人咧，即系中意哗众取宠嘅人咧，一路都有嘅。咁但系而家少咗好多啦，而影响力亦都细咗好多啦。甚至乎我啲朋友咧，曾经因为我成日喺个节目耻笑嗰啲，信呢啲网台啊，信呢啲教主嗰啲人咧，就腰正咗我啲旧同事嗰啲神经咧。我就目测或者我记得咧，已经有三个人系 unfriend 咗噶啦。咁但系佢因为 unfriend 个理由咧，就我成日耻笑热血啦咁样。咁但系佢又好信啊国师啊，即系嗰啲咁嘅 fans 嚟嘅。咁唔耻笑佢都唔系人啦，系咪先？咁跟住咧，嗰啲咧就全部 unfriend 咗嘅。点解对上一次睇 Cotton Flap 咧？啊呢啲人好奇怪嘅，即系点解我咁够胆讲咧？喂，你成日都得罪嗰啲人，唔惊俾人打啊？喂，屌我梗系唔惊啦！呢啲人咧喺街见到佢咧，佢好客气嘅。喂，好耐冇见啊，你又嚟睇啊？睇边个啊？咩？即系会变咗咁样咯。咁甚至乎我见到有个 band 友嘅，亦都系 unfriend 咗嘅。咁以前成日都即系搭爹，甚至乎第一晚射出雷弹，即系喺街度撞到佢，仲有傾有講嘅。咁 unfriend 咗之後，咁我又亦都有專登走去睇翻佢啊！呢啲人仲有冇信緊邪教咧？咁樣佢就冇曬 post 呢啲政治有關嘅啦，就 post 下寵物啊 ，post 下食嘢啊，咁樣變咗個好 typical 嘅港豬咁樣。咁我覺得奇怪啦，即係其實唔奇怪嘅，都估到噶啦。即係自己拆咗咧，就零舍中意洗翻版嘅，即係想自己嗰啲嘢黑歷史一沉翻電嘅。即係我覺得識得咁樣諗嘅人咧，佢始終都有個羞恥之心啊。咁啊呢排咧，我都見佢無啦啦有張相影得靚 ，like 下我咁樣，即係都示好咗嘅有啲人。咁我覺得即係唔緊要嘅，你拆完之後醒翻咪得咯咁樣。咁但係你又唔好指意佢真係會唔招土咯，我覺得。咁但係我覺得就好奇怪嘅，即係香港人。咁样俾人玩弄咗，即係当然如果你係一个有智慧懂得思考嘅人呢，我当然有呢啲 friend 啦，咁佢呢都认自己错嘅，嘩当时啊帮埋佢拉票啊，嘩原来咁嘅睇清楚个真面目，咁佢咪成熟咗囉，即係人就往往就係靠呢啲咁嘅经验呢去令到自己更加成熟，更加多思考嘅角度，更加冇咁容易俾嗰啲熱血啊，即係熱普城嗰啲走去愚弄啦咁樣。 咁但係佢哋愚弄你嘅过程已经可以令到起码目测有三分二嘅人执迷不悟啦，同埋索性唔捻理政治啦，即係咩都唔理啦，就铺晒猫狗同埋铺雪糕啦，咁样咪紫薯拉丝呀咁嗰啲啦，男女都系。咁其实对香港成个民主力量嚟讲呢，已经系构成一个你而家见到呢个情况啦，一啲大是大非争一席嘅，你都喺度为咗自己嘅感受同埋喜好去断送咗嗰一席喺立法会产生到嘅作用。即係香港人咪就咁死囉，即係立法会好多人都讲得啱㗎，啲唔肯投票嗰啲，因为立法会都废嘅，喂成日真係废咗嘛而家。即係原本有机会扭转咗，有人唔做你真係做咗狗囉而家等于係。 抢歪虫热狗是一个教派，平歪财果班热血烂仔多，语文热血烧干了班后生，之后变了港烧猪，任务完成 rate rip 哈，我 Facebook 都只可以猫猫狗狗。 我讲一个 difference 嘛，你是不是都是我讲的先？即以前很Q热血的，但突然间变了猫猫狗狗紫薯拉丝。 抢歪虫出咗之后醒翻，多数可能系另一个极端思维。 咁啊，唔敢讲嘅，即系出咗之后醒翻咧，即系原因，佢当时俾人哋困咗，咁就如果你透过思考令到你醒翻咧，咁未必会变成极端思维嘅。变成极端思维嗰啲咧，就系、是、醒翻之后咧，又俾另外一个人洗咗脑，咁咪极端咯，即系一世都系。咁我都知有啲信完耶稣又信咗佛教又信埋道教咁样，嗰啲通常都好极端嘅，因为佢系要揾嘢信啊嘛。即系我成日讲到牙血都出埋，口唇都爆埋爆裂埋，我都系想同大家讲下咧，即系分享下咧。即系有时你人唔去思考，同埋唔用自己嘅谂法、自己嘅经验去睇一样嘢，成日都净系听网台嗰啲人讲完之后，你又窿翻一次，即系人哋讲乜你又照讲翻一次，而冇经过自己对唔对路嘅时候，咁当有啲网台嘅人，包括我讲十样嘢之内九样嘢都啱嘅，哇！你讲啲阿妈女人实啱听嘅，但系无端端有一样嘢系歪你嘅，因为你之前嗰九样嘢都信啊嘛，你系信佢啊嘛，你唔系信你自己嘅分析啊嘛，咁咪好容易会由呢个柒嘅极点去到嗰个柒嘅极点。就咁解啫嘛，即系所以你听咁多网台咧，即系是祸是福噶，真系，即系有啲网台就令你长知识啦，有啲网台咧就令你哇觉得自己好 into 个社会啦，哇好似啊瞓喺啊汤家华床下底，啊瞓喺啊习近平个床下底咁样，即系你听埋，你又证实唔到佢讲嘅嘢系真定假嘅，咁你都应该有些少保留啩，咁但系我见到好多人都唔系嘅。嗰、那个人讲咗佢就信咗㗎喇，因为之前讲嗰啲阿妈系女人，嘩林郑啊软皮蛇啊，你唔屌柒佢都唔得㗎，啲做官做到咁屌你全出卖我哋嘅，啲样嘢都唔敢讲，喂屌呢啲嘢好撚易嘅，人都识㗎，即係我都识讲呢啲㗎，即係你叫我日日呢喺度攞政府啲柒事啊，张建宗以前都唔撚係咁，而家变撚咗咁撚样擦鞋咁样，人都识讲㗎呢啲，即係我就係见到，我以为啊，原来呢度啲人嘅水平呢，我以为好高㗎啦，即係觉得唔使讲呢啲，大家都明啊，明嘅明，唔明嘅再讲都冇用啊，因为你都係重复返啊城寨啊，都係重复返啊花生台啊咁嗰啲嘅观点，冇意思㗎啦已经，因为嗰啲嘢讲唔讲都系咁嘅，大家都知㗎啦，只不过讲出嚟呢，人人都觉得哇你讲咗我心里面有件嘢啊，真系好舒服啊。但我责任唔系帮你做技师，我唔系帮你发泄嘅，真系。我系想多啲分析，同埋想多啲即系观察个社会究竟发生嘅咩事啊。咁但系今日即系净我另外开眼界啊，原来咧竟然仲有啲人拗埋一啲加减数都唔识嘅嘢嘅，竟然系。 温叔松系，我身边都好几个呢一啲朋友，知道出咗就话不再谈政治，抢歪虫。多数者当然都要睇翻佢系咩人种啦。Blackter 报道，依家先翻到屋企。 哇，咁辛苦啊！唔好做咁嘢啦。头先咧，我有一个复漏咗嘅，就系、是、关于。 关于咩咧？系阿 Pan Wei Choi 啦，嗰班热血烂仔多。咁其实我觉得咧，政治咧就包括烂仔嘅，即系成个社会烂仔都系一个级别嚟嘅，即系一个社会嘅阶层嚟嘅。咁其实烂仔，我喺雨伞嘅过程都见到好多烂仔咧，因为佢听多咗一啲社会有关嘅嘢咧，即系佢个品格都改好咗嘅。即系有时譬如例如最主要咧，又其实一把良心之尺咧，无论一个烂仔同一个杀人犯都存在嘅，我认为。咁但系当佢好迷茫嘅时候，当佢觉得自己嘅声音好孤独嘅时候，或者自己嗰个处境好孤独嘅时候，佢夹硬收埋把尺，为咗生活，为咗同一班人嘅话题，为咗关系，佢收埋一把尺去做一啲烂仔嘅嘢。咁但 once 佢能够撞到一啲志同道合嘅朋友，又或者佢揾到自己一条可以彰显到自己高尚一面嘅行为嘅一条路嘅时候咧，即系我觉得个社会系直接同佢有关嘅，佢唔使成日匿喺佢哋犯罪嗰个层面嘅，咁所以我有烂仔朋友嘅，真系，即系我觉得问题就系佢哋嗰个世界里面系咪净系得偷下拐骗咧？咁样偷下拐骗之外，仲有冇啲公义性或者社会性或者一啲提起佢个把良心之尺拎翻出嚟？原来我自己都有嘅，即系我唔会歧视佢哋咯，我觉得佢哋有机会嘅问题啫。即系点解咁讲咧？因为我无数咁多次咧，以前去咸碟场啊、翻板场啊咁样，有时去浏览下嘅时候，我见到佢哋嗰啲 service 咧，同埋佢哋嗰种做嘢嘅方法，同埋佢哋嗰种眼神咧，佢其实只不过系佢唔好彩，佢读得书少，佢圈子就俾呢啲人控制咗，生活就系俾佢哋控制咗，佢先要喺呢啲场合嗰度做嘢嘅啫。咁但系其实，佢就透过呢个机会接触到啲外人，佢表现一个唔系烂仔嘅一面俾你睇啊！即系而家我见到好多我啲朋友请啲伙计都系噶，本来系烂仔嚟噶，但系而家你俾佢发挥到佢嘅专业嘅时候，咁佢把良心嘅尺咪拎翻出嚟咯？可能更加极端啲，可能对自己更加高要求都唔定。 MARK。同探长判断嘅分别是，探长认为范文章到呢一席是好少少，所以撑。我觉得是他今次选到只会继续担当保留政府不足，并不是反对派。小明坐火车，咁有时敢信一个宗教，当发现自己投入咁多，原来是痴心错付，都会好灰，情绪低落。咁猫狗丧女邪恶拉丝自如翻唔期。又或醒咗就变得好嬲，要揽炒。小明坐火车，正义战友扶持好紧要。 唉，系咯，咁阿 Mark 咧，即系头先都讲咗要答你嘅嘢啦，都唔再答啦。 小明坐火车，一朝被性咬十年怕草绳，出咗就当所有人正棍唔相信人。 哦，系啊，喂，其实呢个就又唔紧要嘅，即系觉得都系本来呢啲唔紧要嘅，就系一个经验同埋一个成长嘅过程嚟嘅。台湾以前都系咁样样，咁但系问题我哋个情况比台湾更恶劣嘅咧。就是我哋你喺香港点样选，点样有政治势力，你都敌唔过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喺背后操纵啦。第一，同埋佢今时今日咧都仲未撕烂个狼皮，撕唔烂晒，但系慢慢你见到 DQ 嗰啲野蛮行为咧，都代表我哋选嚟都嘥气啊。咁但系问题唯一一个就系佢要向国际交代佢嗰个联合声明。虽然三番四次大陆啲唔捻识嘅嗰啲官咧，走出嚟讲咧，联合声明系一个历史嘅档案嚟嘅，亦都系唔存在噶啦，都够胆讲嘅时候咧，咁佢其实拆佬屎沙煲啫嘛，嗰啲官可能下个月就俾人打一把啊， 嗰、那个官可能下个月无端端睇风景跌咗落街咁样，即系你啲可能系唔使理佢，但系问题唔知点解偏偏香港嘅传媒就一定要报道呢啲，即系其实睬佢都戇鳩啦呢啲，佢系咩官嚟嘅啫嗰啲，但系问题就系佢嘅报道咧就影响咗好多人就自己做嘢啊嘛，即系香港有啲懦夫，即系俾共产党吓捻到脚都软埋濑屎嗰啲咧。咪就陪一齊癲囉，咪就係、是、即係我而家見到有啲射落海其實都係一樣嘅，有個心態即係見撚到共產黨驚撚到呢，即係又用一個曲線嘅方法，冇咁撚核突嘅方法嚟怕撚咗佢啫嘛，根本就係、 是、Shirley 利空 Hi 探長遲咗到剛剛回家。 哦，咁晏嘅為你個個都，我以為我好晏開始已經冇乜人嘅咧，你話而家多咗人喎，110人喎。喂，咁係啦，咁啊，今日都不如唔好講選舉啦。嗱，第一講選舉，又其實都冇咩好講嘅，老實講。但係唔知點解阿 James 啊、阿 Mark 啊，同埋有個要 tribute 翻佢嘅阿 Host Mode 嘅呢位朋友咧，就好明顯係焦土派嘅勇等嚟㗎啦，就甚至乎呢即係反民主黨反到上腦嘅，即係其實我都係嘅，我都好撚憎嘅。不過呢近年嘅民主黨呢係好少少嘅，例如高佬啊咁嗰啲，即係佢出賣我哋嘅次數係比較少啲嘅，同埋幾勤力下嘅。咁呢但係即係我會咁樣睇囉，即係唔會話即係一日俾蛇咬囉，你一日俾蛇咬第日都要落劏蛇膽嘅，大佬係咪先？咁你唔係俾蛇咬就十年怕咩啊？十年怕草成啊！我未聽過呢啲成語，即係個意思都一樣啦。喂，咁樣所以就係咁咯，即係人唔可以人人要求都好似我咁恩皮嘅，咁啊又唔即係只不過我覺得有啲堅持同埋要真係自己分析一啲嘢比較好啲咯。即係我覺得香港人就真係。成日都想好撚型咧，一句到尾咧，即係成我最撚好笑咧，就係啲人話，即係成日去 comment 一件事三個字抵撚死咁樣。喂，你又包含曬所有嘅好複雜嘅嘢噶咯。咁我覺得大家都戒唔到呢樣嘢，即係射落海啦，好啊益你啊。即係呢啲全部都係呢個諗法一脈相承，因為其實揭咗個底牌，你係想付出好少時間去了解。而令到有一个好撚型嘅 presentation， 所以呢咪就係、是、即係你嗰个黄毓民咩咪就係咁样嚟包装咗自己，即係得人觉得好撚醒目好撚明智，你哋嗰啲仲戇鳩，即係仲喺度含淚，老实讲就好撚样衰嘅，老实讲。咁但係讲到尾啦，都係为咗大局，为咗一个好简单嘅数学。 Jack Music MB 邓模式曾快文都唔使同建制助攻 ，CB 即系大部分传媒参建制你唔闹，苹果错少少就被闹爆，乖哉。 其实咪就系咯，怕捻咗共产党嘛，因为不过呢样嘢系。即係我覺得香港人嘅果嚟嘅，即係個因就係從來都唔理，從來都唔使諗，一要去諗呢佢轉數慢或者唔鍾意諗嘢又懶，保持嘅霸氣不失，就唯有講呢啲唔撚益你嘅咁樣講，即係呢啲係好撚型嘅，真係即係對某啲成日喺即係喺呢個圍村大嗰啲呢，個個都係咁嘅，因為我都認識圍村嘅人嘅，曾經佢成日都好撚有智慧，好撚有信心，又講一句嘢，你問佢點解解唔撚到嗰啲呢。咁圍村嘅人我唔係恥笑，即係我只不過講個現象啫。 進界政府有 DQ 曬 D 有新氣象寄新一代係好悔， 係啊，冇錯啊。咁所以呢就唯有寄望喺呢啲老嘢嗰度啦，因为老嘢但係都讲嚟讲去都係 loop 㗎，唔好讲啦，不如嘛，即係我都讲到攰啦，真係不如讲下第二个话题啦。咁同大家分享下啲开心啦，我又拎啲嘢俾大家睇。 你唔知道我讲乜呢，你又唞一唞先啦，但唔紧要啦，即係我都想分享一下，即係纯粹係。就係呢，我呢部Cinema Camera 呢都买了一段时间㗎啦。咁但我都仲未拍呢个 review 呢，原因就係、是、一来唔得闲啦，二来呢我想等埋呢个 cage 加埋先讲囉。咁呢个 cage 呢本来呢就任何相机都有 cage 㗎啦。咁但係呢个新鲜熱辣啱啱出嘅 cage 嚟嘅，即係话罩住个相机个笼啦。因为呢个相机呢全部胶嚟嘅，即係成架都係膠機嚟嘅。咁雖然佢嘅 quality 呢就可以比美一部十幾萬嘅 camera 嘅，咁但係呢佢個殼呢就好鬼 consumer 嘅，即係全部都膠啦。咁呢同埋又幾唔方便嘅，雖然個 grip 好大，個 mon 好大，都已經加咗好多分嘅。咁但係呢因為呢部機呢，即係我頭先所講呢，佢可以影到一啲十幾萬一部cinema camera 嘅 quality 呢，咁嘅背後呢原因呢佢就可以 capture 到一啲 raw file， 即係話 video 嘅 raw file， 即係大到比起普通嘅 HD， 譬如我講緊一秒用400 meg， 其實好多龍友最至愛嘅 5D Mark 幾都做唔到嘅出廠嘅時候。咁呢部機竟然一秒可以 capture 到接近1000 meg 嘅嘢嘅，咁咧點解咁？因為你即係個 file 好大，咁啊自然好靚啦，層次好豐富啦，顏色好多啦咁樣。咁但係咧咁細部機咧咪會過熱咯，咁、那個好大食咯，因為嗰、那個嗰、那個 processor 要好快先處理到一個 4K 仲要係 raw 嘅 file 啦。咁咧其實呢部機好唔成比例嘅，即係用一部咁嘅機嚟處理咁大 file 咧，咁一張64G 嘅 SD 卡呢我只係影咗8分鐘嘅，咁好唔方便啦。咁於是乎呢你睇到頂呢嚿呢就有一個 SSD 嘅 drive 呢，佢可以直接呢由部機度 capture 落去個 SSD file 度，聽落都興奮啦，係咪先？即係話呢佢原本要嚟拍嘢嘅卡呢佢就用一個 SSD 嚟取替嘅。咁呢我點解咁開心買到呢個 grip 呢個 cage 呢，個原因就係、是佢咧有埋呢、這個專係為呢個 T5 嘅 SSD hard drive 專登整個咁嘅位俾佢喺度，即係一體化。咁所以咧，同埋側邊咧有好多呢啲隨時 ready 俾你掹嘢嘅窿咧，咁令到咧我直頭可以掹一嚿好大嚿電啊！頭先所講咧，一張64G 卡咧只可以影到8分鐘嘢咧，但係原來一嚿電咧都係同時 roll 機 roll 10分鐘嘅。即係其實如果你唔係你淨係又拍廣告逐個 shot 拍梗係冇事啦，你譬如拍一條友嘅 interview， 嘩佢講多兩句你又 cut 咗機又冇癮㗎嘛，係咪？咁於是乎呢似乎呢個大電同埋呢個大 hard disk 呢就必定要擁有嘅。咁我第一次出去拍嘢呢就拍個 interview 呢，就係呢愣住幾嚿嘢，好似一個病人愣住一個鹽水袋同埋一個洗塵機咁麻煩。咁但係終於呢而家就嚟咗呢個 cage 呢就可以 attach 晒所有嘅外接嘅嘢喺度呢，咁啊非常開心啦，終於等咗幾日兩個月而家先有啦，咁啊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個開心啫。咁同埋呢排呢我買咗好多舊鏡頭呢，即係我亦都會拍咗一個關於舊鏡頭嘅片同大家分享嘅。咁但係講乜嘢都係鬼啦，咁嘢都冇用啦，因為呢真係實在唔係好夠時間剪，同埋呢排呢睇劇睇到燈爛咗，晚晚睇劇仲辛苦開工嘅個時間。咁呢我而家睇緊一套 Better Call Saul， 就係 Breaking Bad 嘅另外一條線，就係一個前傳嚟嘅，非常好睇啦。當然擺返部機先，咦啦 ，Dilbert， 你而家先出声嘅，走先出声嘅，点解 ？Dilbert， 早晨各位，早晨探长，小明坐火车， 哦、小明走，原来 Dilbert， 俊介投票气氛咁低迷，自己都唔争气， 冇鬼冇票冇招求都死 ，Jack 咪食 MB 邓模式真快文都唔使同建制助攻 ，CB 即系大部分传媒参建制你唔闹， sorry 读咗咯呢度， 错少少就被闹爆。乖哉，進界政府有 DQ 曬 D 有新氣象寄新一代係好悔 Blacker 部機個界好有型 Jack 咪食 MB 鄧模式直錄 SSD 爽進界重唔重？ 哦，其實係啊，直錄 SSD 好爽啊，因為即 SSD 咧，而家最細嘅呢個 drive 咧都有成500G 啊。咁變咗，你諗下500G 就即係等於五張一頁啊，冇，即係總之 double 咗好多啦，即係好多倍啦咁樣。咁所以咧，我每次我出去拍嘢咧，你任你點樣 roll 機都用唔曬嘅。咁啊呢樣幾開心嘅。咁因為每次我翻到嚟都 backup 嘅關係咧，咁所以一個500G 嘅 drive 已經夠用啦，暫時。咁啊，塔話啊，係啦，部機個架幾有型。其实部加咗架咧，就好似靓嘅部机咧。其实部机都几丑怪嘅，老实讲。阿俊介重唔重？唔重嘅，铝合金做嘅。咁啊，仲有睇晒乜嘢啊？哦，你睇晒边套啊 ？Better Call Saul 你都睇埋啊？有冇人睇 Better Call Saul 啊？呢度即系中文唔知叫咩添。咁即系总之 Breaking Bad， Breaking Bad 嘅中文咧，好似叫。读咩读诗咩唔知道有冇人睇我啊 ？Breaking Bad 咁咧就听讲近来咧就有有传咧就会拍翻电影咁样咯。哇死啦 ！Better Call Saul 有四季啊，已经因为咧我以为得一集十，即系通常嗰啲生仔嘅 series 咧都系。得一個 season 噶嘛，都行得咁多 season 嘅，我而家只系睇到第二個 season 嘅第二集咋，咁所以都其實煲劇都幾辛苦啊，咁但系睇到呢度又唔捨得唔睇咁樣咯，係咯喂，咁啊，即係政治嘢差唔多啦，既然大家咁低迷，同埋討論埋啲嘢都係好鬼低層次嘅，咁啊，所以唔好講呢樣嘢都唔係好損失，總之大家記得啦，即係。投咩票你自己决定啦，我就会投三啦，咁样咯。哦，绝命毒师咁 ，Better Call Saul 叫咩咧？哦，即系而家仲做紧嘅 Better Call Saul， 原来即系仲未完嘅。Total 有几多个 season 咧？请问咁如果不如讲下 Better Call Saul 啊，即系我睇第一个 season 都好奇怪，成个 season 完咗咧，佢都冇叫自己做 Saul， 未改名，仲系叫 Jimmy 哦。咁咧，只不過個 Saul 咧，就係佢係做緊老千嘅時候講過呢個名啫。嗱，大家唔好穿橋啊，我未睇到嗰度啦。即係睇到而家咧，都仲未叫自己做 Saul 嘅。咁啊，有人答咗我啦，即係話絕命毒師 Breaking Bad 就叫做 Better Call Saul 咧，就叫做風騷律師。點解咁話啲名字聽到都唔想睇喎？老實講。即系香港啲人译名咧，我真系好讨厌啊！哇，抹鼻涕先。我唔想去食翻啲鼻涕，好核突。哇，点解叫风骚律师啊？咁核突噶？喂，其实 Saul Goodman 好好戏啊！我覺得佢即係佢睇到你個鼻夾曬嘅，尤其是咧佢阿哥咧，即係嗰種精英主義同埋偽君子咧，即係令到呢啲讀得書少嘅人咧就好有感覺嘅，即係同埋睇呢啲戲咧，即係我覺得最大的得著咧就唔係好似以往啲華文嘅創作咧，唔係中嘅奸，即係佢根本就冇中間可言嘅啲人，個個都係衰人嚟嘅。个人都系阴暗面同埋有光辉面嘅，咁所以我觉得非常好睇啦。咁啊 ，Fox Mock 就话莫霍斯啊，四季完啦 ，OK， 即系咪四季就冇晒噶啦？我想知 道。小明坐火车，靓律师 主名坐火车，广告有 M.K. Moon 绝命毒师 Dan Chow， 电影可以话系讲 Jesse 逃走的故事，抢歪虫唔系香港译噶。 哦，真系好核突，好力得嗰个咩？嗰、那个风骚咩？风骚律师咁样。咁电影系即系续住个剧，即系个剧完咗之后，因为我睇翻嗰个剧完咗之后咧，就成班上啲 late night show 嗰度讲咧，咁我见到Mr. White 咧就好鬼醒目嘅，佢话咧我唔认为Mr. White 已经死咗，因为真系实在冇讲佢死啊嘛，咁佢成即系揞住个伤口，成手血咁样晕咗喺度，啲差人就到咯，咁啲差人咁快到，救伤车咁快到。真系未必会死噶嘛，真系咁，所以咧又系咯，同埋啊，我唔知道好暧昧嘅，即系成日都留条生路嘅。阿 Mike 系咪真系死咗咧？因为最尾讲个对白就系、是、我死前你唔好啰嗦嗦啊，有啊，静静鸡咁死啦咁样。咁但系冇影佢死咧，佢又可以唔使死嘅，可能又捉咗佢去嗰个医生，有个医生专嚟医嗰啲。啲反㗎嘛，咁样可能又唔死都唔定喎。因为 Mike 呢其实真係好好戏。我觉得真係抵佢攞奖㗎。因为以我所知 ,Better Call Saul 呢得阿 Mike 攞咗奖嘅暂时。咁佢最佳嘅 supporting 嘅 actor 咁样。咁呢佢最好戏嗰场呢就係佢同佢个新抱交代佢个仔点样死。哇真係好劲。即係平时无口无面得个反应得个身体语言。但係竟然佢即係佢講嘢講對白好少嘅，但嗰場真係勁到爆囉，真係唔係講笑。 宇文 Breaking Bad 越睇越有味道，啲人內心描寫好好，搶歪蟲係呀，老伯真係唔死都得㗎。 係呀，咁所以其實如果出電影呢，我覺得唔出返老伯呢就真係好嘥囉。咁同埋阿蘇呢竟然暫時都呢、這個即係個獎未攞呢，我覺得有啲意外啊，因为阿蘇佢除咗把声唔系好有天分之外咧，即系佢其实佢都几好戏嘅，真系，即系做得到，即系因为我觉得咧，阿蘇嗰个性格咁鲜明咧，佢好容易做到浮夸，同埋靠啲对白懒幽默，咁所以咧就影响咗佢嗰个演戏嗰个表现咯，反而调翻转，因为 focus 咗一啲。懒幽默啲对白咯，即系好似八十年代啲港产片咧，即系度到好劲噶嘛，啲对白一定要你笑噶嘛，即系西片都系啦，当然，即系我觉得佢流于嗰个肤浅嘅程度咯，咁就唔系话代表佢冇戏嘅，都觉得非常好戏嘅。咁啊，除咗呢排睇剧冇时间剪片之外，咁啊啲 job 咧就唔系好密手啦呢排，咁啊但系就一路倾紧嘢啦，咁啊迟啲都会忙少少啦。咁因为有啲 job 呢又要做返影相呢，咁所以我又要买返啲影相器材啦，咁脚架烂咗都忍咗好耐，又买新脚架啦，即係今日就出去买嘢，买得好开心咁样囉。同埋今日有个奇遇呀，都算几奇呀，都唔係奇遇嘅，一个巧遇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嘅。 Dan Chow 电影可以话係 读咗。 廚藝狂 Mike 是一个很 pro 前廚藝狂、 哦、前黑警是啊，没错。喂，咁大家睇过就唔使讲啦，当倾偈啫。因为冇睇过嗰啲呢就一头雾水，我諗多数人都冇睇过㗎。因为呢套劇都好多年前㗎，十年前㗎应该係开始。咁好似係至到2015年先做得完。咁Better Call Saul 唔知几时完㗎，定係呢排仲做，即係仲有新嘅拍緊，我就真係唔知。 Blackter， 我今日买咗部新 MacBook Pro， 系咪有埋个 display 嗰条巴喺个 keyboard 嗰度嗰部啊？所谓新系咪啱啱 announce 嗰部啊？咁快买啊？哇，发达真系！因为唉，讲起 Mac 机咧，就真系好令人失望嘅。即系早排已经收到一啲唔系几好嘅消息咧，就系 Mac OS 同埋 iOS 嗰个整合咧，就系佢将研究即係开发緊 macOS 嗰班 engineer 呢就调咗大部分去 iOS 嗰度。 咁咧，佢嘅目的咧都好顯然易見啦，都係想將iOS 同埋 macOS 咧就融合埋。咁咧，但係其實 Microsoft 已經做到噶啦 ，Microsoft 最新嘅 version 咧就同佢啲 tablet 係融合咗嘅。咁但係又調翻轉啦，因為佢啲 tablet 都唔買得嘅，咁佢完全唔使擔心嗰啲人啲 noise 啦，因為冇乜人擁有噶嘛。咁於是乎咧，話改就改，改乜都得，甚至乎索性咧接咗個 tablet 嗰部分就淨係俾曬 Windows 嘅 OS Windows 十啊，定唔知十幾啊嘅一言堂改曬都冇乜 noise 嘅。咁但係 Mac 就比較難啦，因為 Mac OS 嗰個歷史又好長噶啦，已經十幾年啦，廿年啦。咁iOS 咧又空前咁成功啦，用 iOS 嘅 user 同埋用Mac OS 嘅 user 就相約啦，咁變咗咧佢就進退失據好容易，即係而家好明顯啦。哇 ，Mac OS 好多嘢 update 咗，又硬件嗰度又跟唔到啊！曾經試過咧，衰到咧有一期咧，我係用個 external hard disk 嚟 boot 機嘅，咁我 update OS 之後死曬蟹啊，完全開唔到啊，要用翻 internal 嗰個開機啊。咁我做緊嗰啲嘢喺個 hard disk boot 緊嗰啲 extension 啦，即係嗰個 boot up 嘅時候用嘅嘢全部冇曬，嘩我頭痕到爆啊，咁焗住要將嗰啲嘢裝返落去個 internal hard disk 度，咁樣先用到，又嘥咗幾日時間。咁但係之後再 update 到 version 又得返喎。咁我點解要咁樣做咁折墮呢？原因就係要拆一部 iMac 呢又好辛苦嘅，又要吸盤，又要拆爛部機，又要搣爛曬嗰啲膠紙，即係嗰啲 shielding 全部都整爛曬。咁我就唔冇呢個險，於是乎呢用一個 external 嘅 SSD 嚟 boot 機，非常快，快過而家好多。咁後來去返呢度，咁就變咗 boot 機好慢，同埋部機好多古怪嘢，因為個 processor 唔夠快。咁呢而家我就專登買多一個 T5 嚟 boot 機啦，但係未得閒整啦。咁就係因為為咗睇劇。咁所以呢 macOS 呢最近真係 dislike 嘅，真係唔係講笑，真係好辛苦啊，即係用得。咁啊，當然喺呢個情況咧，有好多業界嘅朋友咧，做咗剪片或者做咗color calibration 嗰啲朋友咧，因為有一個強勢嘅一個廠牌咧，叫 Blackmagic 咧，就收購咗一個 software 嘅品牌，嗰個就叫 DaVinci， 咁咧就出埋一啲 software 咧可以剪埋片嘅，咁咧而嗰個 DaVinci 咧就係 cross platform 嘅。咁當好多時 macOS 突然間玩嘢 block 咗某啲 third party 嘅嘢嘅時候，咁令到嗰啲業內人士呢用唔到個 hardware， 咁企喺度啦，有啲人可能靠佢嚟搵食嘅咁樣，咁於是乎爭咗蘋果啦。咁老實講，我係佢都爭，咁於是乎呢就去 cross platform 有好處啦，咁人哋可以一夜之間再重新裝部 window， 淨係要嚟繼續佢嘅專業。咁你其實 Mac 已經冇咗一個客㗎啦，因為 Windows 嘅機呢，即係嘅 PC 呢就比較平好多嘅， Mac 呢貴好多嘅，只要你忍受佢開機嗰個 Windows 呢，之後入到去個真係作業軟件嘅時候呢，就已經忘記咗佢係 Windows 定係 Mac 啦嘛。咁我呢啲用 Mac 用咗咁耐又未用過 PC 嘅，就比較恩皮啲嘅，例如人哋用開 command 物呢，佢又要唔知個 command 個掣又變咗最左嗰粒，唔知係叫 control 定唔知叫 alternative 嗰粒掣，即係總之我淨係呢度都好混淆嘅，所以咧我就真係，如果你要我用 Windows 咧，即係噩夢一樣啊，簡直係。 Blackter 有 touch on 啊 ，Blackter、 哦 okay、 自2006年買過白色果布 MacBook 之後，好耐都冇過 Mac 嘅 laptop。 OK， 時外控探長終於有冇睇完套美劇《鬼入侵》？ 鬼入侵係咪嗰間鬼屋嗰度啊？鬼屋嗰套我真係頂唔順啊，好恐怖啊！因為即係嗰種恐怖唔係特技嚇你嗰啲恐怖咯，佢係好心寒咯，睇到即係。你睇到好不安嘅，即係唔想睇落去嘅，因為講嗰、那個個家姐要同阿妹去解剖清潔即係臨葬禮之前嗰集，咁頂唔順啊！即係停止啊，唔睇住。咁但係有朋友話睇埋佢啦，好即係有啲 message 幾好㗎咁樣。咁我當然會睇埋啦。咁清晒而家手頭上嗰啲劇先。 咁啊，另外阿 Black 谈，唔知有冇听闻过咧？有 Touch Bar 嘅 MacBook Pro 咧，佢系连个 Touch Bar Keyboard 同埋个嗰块 pad 咧系一体嘅，即系unibody 嘅，即系夹一夹就夹晒呢三份嘢出嚟。咁新又冇得顶，坏又冇得整咯。咁啊，祝你好运啦！咁如果你唔系好粗用，应该冇咁易坏嘅。 Blackter， 我唔系买最新嗰部啊，只系都第二新嘅 Touch Bar MacBook Pro。 哦，咁啊高危啦，真系恭喜你啊！咁啊，唔系个个都会有机会坏嘅，放心啦。 Gilbert， 唯二用过嘅 Apple 产品 iPod Shuffle 一代同 iPod Shuffle 四代。 哦，咁支持 Shuffle 嘅，点解？因为你跑步嗰啲人，因为 Shuffle 又好经验嘅，当时咁改细部就可以装到咁多歌，同埋又升到。不过如果你唔用 macOS 咧，你用 iPod 咧系冇咗一半嘅乐趣，可以话，因为乜都升晒落去可以。 时外控 Breaking Bad 睇到情绪低落，不过又睇完晒，都系好睇嘅。 哦 ，OK。 Blackter， 我见阿泰用咗成年都冇咩事，所以先再买。 哦 ，OK， 因为而家真系唔够胆强力推荐。不过咧 ，laptop 嘅市场咧已经比苹果舐咗七七八八啦。老实讲，即系以前自己用苹果，即系有啲人啊，就觉得哇好自豪、哦，因为人人都系用紧PC 嗰啲 laptop， 因为 PC laptop 咧就封俭由人嘅，贵就贵到。富之数又得，平就平到华为啊 ，ASUS 啊 ，ASUS 咪即系华为嘛 ，ASUS 啊咁嗰啲平到咁又得嘅，咁啊所以多人用嘅，咁但系唔知点解后来咧，当 MacBook 可以boot cam 装到 Windows 之后咧，就慢慢即系从大陆人开始，因为嗰阵时喺铜锣湾咧，好多大陆人疯狂买呢部 MacBook。以为装 Windows 嘅，因为 Starbucks 睇到噶嘛，即系哋坐窗口俾人感觉到嘅 lifestyle 之余咧，但系原来里面用个 Windows 玩接龙咁样嗰啲咧，即系好多呢啲人嘅，咁啊大大咁改写苹果嗰个 laptop 嗰个市场嘅现状嘅现况。咁而家因为我冇住铜锣湾咧，我就即系冇见到咁多呢啲人嘅，咁唔知系咪？我想问一下，即系大家用 laptop 嘅咧，究竟？用 Windows 多啊，因为用苹果多啊，因为用苹果嚟装 Windows 嘅多咧。资料搜集一下先。咁另外就系、是，头先想讲咩嘅咧？啊，另外就系想讲有冇人，即系有冇我嘅行家系做开剪片嘅，又想问一问。 Gilbert Shuffle 唔使睇住个 mon 直接飞歌，方便啊！配当年 iTunes 5用都好方便。 系啊，喂，但系我而家呢部 iMac 咧，唔系喺呢部 iMac 咧，都我讲咗第三次，第三个礼拜，佢都仲系不停咁闪啊！咁我问嗰个整 Mac 嘅 friend 咧，佢话多数都有 display 就嚟死咁样，唉，又要破费啦！即系其实 Mac 嘅好处咧，就用到佢死咧，你都系即系唔会话特别过时或者特别慢嘅，因为个 OS。本身好嚴謹嘅關係咧，咁啊，我用 Mac 咁多年以嚟咧，係而家最折墮啦，即係 macOS 咧，好多不明嘅嘢發生啊，即係例如無端端個 Bluetooth 又突然間停咗成半個鐘啊，當你用咗個 mouse 之後咧，你撳唔翻入去個 Bluetooth， 個 Bluetooth 就冇反應嘅，同埋咧個 hard disk 咧成日 unmount 唔到啊咁樣，我係未用過。Mac 系咁差咯，个 OS 而家简直系黑暗时代啊！我唔知系咪因为我部机真系太旧啦。 Alvin Chan， 我用咗十几年 Mac， 近年买咗 PC 嚟打机，偶尔做嘢又觉得渴喎。用紧买 Mac 27、14一代，谂紧好唔好买 Mac Mini。 Mac Mini 咧就即系好坏参半啦。有啲人就覺得方便又快，即係以 Mac Mini 咧個格式同埋個表現咧，呢部最好嘅。咁但係咧，有人話好熱咯，熱到煎到蛋咯，唔知係咪又掘礦咧佢。 Jack Music MB 鄧無色 Window， 因為用 Woodface 要執行 V B A I 執行唔到 ，Mac 版就不知道了。Josh 104 Fish P C 都可以装 Macs。 哦，系啊，呢样我都听过，但我未识人装，试过咁样。 Blackter 自从无打 Office 工之后，已经无再用过 Windows， 都有十年有多。而我认同依家 Macs 成日 crash， Adobe Software 成日都 down app。 哦，弹 app 添啊！咁我又冇呢个情况喎、 啊。Dilbert laptop 用 Dell Windows 系统惯晒咯。 哦 ，OK， 喂，咁咧系咯，即系所以即系 Mac 以前咧就系胜在冇眼屎干净猛噶嘛，但系而家仲上一成，即系仲更加冇眼屎干净猛。你想以前有好多咧自己 delete 啲嘢啊，个 extension 改啊，或者有好多以前做得到嘅咧。而家都係即係越嚟越似 iOS 調返轉，咁我希望佢真係長痛不如短痛啦，不如快啲好似 Windows 咁樣，即係整合咗 iOS 同即係兩個 OS merge 埋啦，咁我就覺得就反而好喎、啊、因為你起碼可以集中精力喺同一個 OS 嗰度做嘢，唔使好似而家咁樣呢。我曾經試過衰到呢 macOS update 咗之後呢係完全唔 support 廣東話嗰、那個 extension， 我廣東話輸入突然間輸入唔到啊！你係咪真係等於跛咗？咁你好快幾日之後咧就 update 翻就得翻，即係成日都係咁樣。即係以前 Mac 咧，一係就唔 update，update 親咧就有排都唔使 update， 好精即係好精準嘅以前。呢個可能係 Windows 啲衰嘢，屌真係慘啊！即係完全都係啲人手唔知去咗邊啦，去咗整 iOS 啦各樣啦。咁最慘 iOS 咧，佢個 in-out port。唔係，即係嗰個 import 同 export 嗰個系統咧，即係始終都唔能夠好似我哋慣用嘅 OS 咁樣咧，即係 external 博咗啲又可以掹到，佢完全係冇掹呢個概念嘅，即係其實佢自己暗揀係掹咗啲嘢嘅，咁但係唔知點解到到而家都未能夠好似即係 export 嘅時候都未能夠好似。唔能夠 support 個 external 嘅一啲嘢囉。Thumb drive 就係得嘅，但佢都冇一個 icon 話咗俾你聽去掹咗囉，佢淨係強硬彈個 app 出嚟就要你即刻做嗰啲嘢囉。咁我覺得即係成個概念唔同晒，係要時間適應嘅。咁我真係好希望呢 iOS 快啲可以取代到 desktop 呢，咁我真係安樂晒。不過當然真係勁多問題要克服啦。 Blackter 彈 app 嗰個係 InDesign， 一 output load 緊時就 unexpected quit down chow。 咦，又唔讀嘅，有人同你都係用 InDesign 喎。 Blackter Adobe Software 成日都彈 app， 以前一兩個月都冇一次。 Say something 0200、 哦、我就係咁啦，即係好得意嘅，我覺得呢即係阿鄧武式呢就係、是、百搭嘅話題嘅，講乜佢都答到啲嘅。咁但係呢其他某啲唔同嘅朋友呢，有啲淨係 CD-ROM 齋聽啦，即係齋聽唔答啲啦。但我見到啲人又冇少到喎，即係我先有咁嘅定論啫。咁呢但係有啲人呢一唔講政治呢就即係撇晒喎。咁所以唉，其實我都幾難捱嘅，因為呢即係咁樣落去呢只會越嚟越少人啦。咁但係少人有少人嘅好嘅，即係因為起碼讀留言讀得曬啦，所有嘅咁即係跌落地下攞翻扎沙啦，呢啲嘢梗係要。啊，係啊，頭先想分享一個經歷啊，今日好得意嘅。 Kelvin 前陣子部 MacBook 壞了，拎去 Apple Check 機報價4000多蚊，探長有冇 laptop 好介紹 ？Dilbert。MacOS 同 iOS 最近比較慘嘅係大版本更新嗰陣 bug 多，小更新先修補漏洞 bug fix。 係啊，完全唔同曬策略，唔知係咪請一個喺 Windows 做嘅人過去蘋果咧？我係佢，我唔會請啊呢啲。喂，咁如果你壞 Mac 咧，真係我建議大家唔好拎個蘋果整啦。如果過咗保養嘅話，若果係收到你咁貴嘅咧，有另一個 option 咧可以封劍遊人啲嘅。就係、是、有個地方咧，叫 Mac House 啊 ，MAC 一間屋 Mac House， 咁咧佢就係、是一個有 license 嘅整 Mac 嘅師傅嚟嘅，即係佢認證嘅。 咁佢亦都係幫好多大機構去做 maintenance 同埋一個維修嘅一個師傅。咁呢，如果你揾唔到佢呢，你揾我啦，你揾 Mac House 都揾到㗎啦。咁佢 office 呢就喺葵興嘅葵昌路嗰、那個唔知叫咩長工業大廈，咁你上網唔難揾嘅。咁唔知喺二樓嘅啫。咁呢佢就經驗老道啦，即係我因為我自從我開咗公司啊，唔係開公司，即係開公司不嬲都有啦。但係我公司最大規模嘅時候咧，曾經啊好多部機咧都係拎俾佢整嘅，咁啊都冇問題嘅，咁我幫手嘅，咁啊揾 Ricky， 你話探長介紹就得噶啦。 小明坐火車，我喺度噶，煮緊嘢食，無手打字。 我想問一下咧，小明咧，你？vegan 嘅佢唔係咩？佢奶我知佢奶同埋蛋都唔係奶同埋咩都唔食噶嘛。咁我想問下你平時哦，咁你平時食咩㗎？我想知啊，因為咧有啲人成日問我哇，咁我食齋嘅 keto 唔到喎，但係點解你又得咧？你係咪維持緊或者而家繼續仲係咧？想問一問你啊，今日個奇遇咧就係、是。我見到我今日去因為我喺 Facebook 咧，而家咪狂擁你買嘢嘅。Once 你入過嗰啲二手嘢網頁咧，佢不停咁彈出嚟嘅。直頭咧個 Facebook 咧嗰、那個下面都有個 icon 咧，就專係 for 呢啲 shop 嘅。咁開頭我唔係好友善，就覺得只要成日都彈啲嘢出嚟。咁但係後來咧，即係佢會 read 到你嘅喜好嘅，你 search 啲咩啊？你入過去邊度睇咧？佢又記住咧，佢慢慢有咗你個數據之後咧，佢又淨係彈你中意啲嘢出嚟嘅，咁又唔會彈啲 B B 嘢俾我睇噶嘛，咁佢會彈啲鏡頭啦。咁我見到一個青咧，就有個鏡頭咧係 Minolta 嘅舊鏡咧，係 50mm 1.2 光圈嘅。其實我最中意啲 vintage 鏡有大光圈嘅，但其實數嚟數去都係嗰十支八支嘅啫。咁於是我見到咧個價錢就 OK 喎，3200蚊咁樣。咁我想上去睇下嘅，咁我睇之前咧，我当然咧睇下我啲机用唔用到啦，因为我个色码咧净系可以买到一个 M42 转掹。咁我首先咧就要知道咧 ，Minolta 咧有冇转 M42 转掹先啦。咁咧就揾到啦，但系淘宝要订啦，香港门市都冇得卖。咁于是乎，我就上去谂住睇下先，即系如果我嗰、那个。掹到咗咧，我就直接拎个掹上去试咁样。点上到去咧？哇！呢、這个仲毒过 Mr. White 啊，即系佢 Mr. White 系制毒噶嘛。哇！佢上到去咧好得意嘅，佢个地址咧系一个卖 BB 用品嘅一个铺头嚟嘅，都几大嘅，大规模嘅。咁咧，哇！好浓啊啲味喂。咁咧就入到去咧。我完全一支鏡頭，一啲關於賣相機嘅都冇，即係話嗰間鋪頭咧就全職都係賣 BB 嘢嘅。咁跟住咧，我驚揾錯啦，就問我想嚟睇鏡頭嘅，咁佢即刻知啊，因為我揾過佢之前。咁點知咧，嗰啲鏡頭 condition 都非常好嘅，即係起碼都有六七成新，啲鏡係完全明亮嘅。咁咧跟住咧，咁大家交流下用咩機啦，咁佢用全 full frame 咁問我係咪拍片，我話係啊拍片㗎咁樣。咁跟住咧，佢嘈一声喺隔篱两个防潮柜咧，拎一系列嘅难得地，全部都系我嘅心水，就全部都系 vintage 嘅镜嘅大光圈嘅。佢净系 1.2 嘅镜咧，都起码拎个五支出嚟招呼我。咁但系当然唔系咩镜都有我要用嘅转掹啦。咁假若我净系买一支镜嚟拍片嘅，咁啊全部都用到，因为咧 M43 咧就咩转掹都有嘅。咁所以唯一棘住我咧，净系我转唔到 M42 掹嗰啲，我先唔谂。但系全部 condition 非常好，哇！睇到我心花怒放，咁同埋学识唔少嘢啦，长知识啦。因为原来好多镜嘅 designer 咧都嚟自德国嘅。咁你听到 Minolta 啊、Canon 啊、Olympus 啊呢啲厂咧，以为日本厂，哦，原来系70-80年代或者80年代中期。嗰啲廠只不過賣曬俾日本啫，咁所以咧嗰啲鏡嘅 designer 咧全部都德國人嚟嘅，咁又同一個 designer 咧叫 Rocker 啦，當係 喺前面 Nota 就揾咗呢個 designer design 啲鏡啦。咁同時佢喺另外一間歐洲廠嗰度，德國廠度又 design 嘅另外一支 Rocker 嘅鏡。咁啊，真係原來哇，鏡嘅歷史咧，好引人入勝嘅，同埋佢嗰啲 designer 出啲鏡，全部都有名堂嘅，即係逢親嗰個 designer 出嘅咧，佢一定有佢嘅獨門嘅招數啊，例如嗰啲 bokeh， 有種特別嘅光波啦，即係嗰種嗰啲散景特別靚啦，咁樣好多呢啲嘢玩嘅。咁跟住咧，我一上到去見到咁多支，其實支我都想買，但係即係呢個諗法只係維持咗15秒啫，即係一來。即係哪有錢啊？買曬佢嗰啲，我揀嗰支差唔多最平噶啦，已經咁其他啲全部都貴鏡嚟嘅。咁慢慢啦，即係識咗呢個朋友，臨時啊上去試下嘢，揾下吉啊，又或者買翻嚟我賣咗個支先至可以買咁樣，我都會繼續玩嘅。咁原來坊間即係民間有咁多人中意儲啲好嘢嘅，同埋個 condition 真係好過曬我喺 eBay 見到嗰啲咯，甚至乎深水埗有間好多舊鏡嘅又係。但是垃圾缸咁嘅，但是都唔係買得平，咁所以即係有多個好去處啦，即係得閒就攞去搵下吉呀蒲呀傾下偈都可以嘅，咁希望佢唔覺得我太煩啦。咁當然我每次落槍我都有機試我先會，或者有幫襯先落去啦，要哦，Elvin Chan 咧就出咗Madhouse 嗰個網頁啦，即係如果大家想揾佢幫手咧，就隨時揾佢揾 Ricky。 小明坐火車，食菜飲油咯，時歪控絕命律師，時歪控絕命毒師 M A R K。Hi 小明，我都係素食，轉型緊 vegan 雞蛋奶。 Mark。其實 vegan 咪可能營養不良咯，我覺得會，但係都好多人，好多人咁，即係我覺得食 supplement 不如係食翻唔好 vegan 啦，因為 supplement 用咩做嘅，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啊？ 唔知啊。 都可能用動物做嘅嘛，其實起碼個 有啲話唔係， 起碼個藥丸嗰個膠囊已經係啦，嗰啲膠囊用動物嘅分子嘅嘛。 有啲唔 係。OK。舉藥都是用動物做的，好似有些成分有些明膠啊，那些全部都是用豬皮啊用魚骨啊這樣做的嘛，是的。不過 vegan 是很棘手的，那我們講緊呢就是我就 keto 的，即是不吃澱粉的，那但是小明呢就是 keto 得來呢還是吃齋的，那我就覺得很難了，因為我有些朋友呢肥屍大隻呢帶他吃素的，咁呢就係長期係咁樣對身體唔係幾好嘅，因為呢你肥屍大隻嘅原因就係因為你做嘅工作比較體力勞動多啲嘅時候呢，你難免食多好多卡嘅，咁我覺得食素梗係冇問題啦，即係人上人添啦，咁但係你食素嘅但係又要火爆又要用好多體力嘅話呢，就難免食咗好多卡，但係食多好多卡嘅問題呢就係多到呢，即係我係過來人嚟嘅，因為我都食咗半素啦，即係唔食大動物已經食咗2年啦，即係魚同埋蛋都食嘅。咁但係因為我要成日勞動呢，所以我食咗好多卡呢就令到身體每況愈下，即係去到一個警號嘅級數。咁後來我戒咗澱粉之後呢，至到而家成個身體改善曬，咁只係分享一下啫。 Blackter 提爱话，最近有个客人睇落个 feel 同探长好似，唔系样似，系谈吐同外形好似，几次见到佢都觉得好似探长。 叫咩名啊？ 小明坐火车，五拣肉嗰啲有素食 supplement。 明白。咁啊 ，Blackter 你要介绍我识啦呢啲。 小明坐火车。我每日都食3至4隻蛋。 哦 ，OK 啊。喂，咁啊，监制你嗰日买嗰个蛋咧？ 咩蛋啊？ 琴日嗰2隻湿蛋啊，浸住嗰2隻。 哦，完美家族。 仲有冇啊？ 冇啦。 哎呀，我想推介俾大家。 冇啦。 完美家族有品牌系咪？ 系啊，卖汤嗰啲嘢噶。 哦，咁啊，监制琴日就 请我食咗两只蛋咧，喂，非常好味。佢搵啲酒嘅，系咪有啲酒味？醉蛋就浸住嘅，就超好食。唔知阿小明有冇试过咧 ？Nana 有冇上镜 ？Nana 喺度啊！嗱、啊，呢杯咧就系、是、你可唔可以介绍一下？ 水客啫嘛。 水黑我，大家知唔知咩叫水黑啊？ 系窝砖俾我噶个种。 系啊，我有个网友窝砖咧，就送咗个种俾阿监仔，咁咧就系养菌啊，即系将啲菌自己发酵，咁啊避翻啲水出嚟，咁咧就有咩益话？ 有嗰啲 probiotics 嗰啲咯。 probiotics 即系嗰啲益生菌嘅。 嗯。今日好浓啊， 因为超过咗24， 即系变咗酒啊，酿酒咁样。 小明坐火车，暂时用唔甩蛋 blackter， 佢系做 production director， 架都系 mansion，mansion 啊，哦，可能大家啲经验差唔多啦，系嘛？喂，咁啊。就有啲咩同大家分享啦，係啦，嗰啲鏡啦。咁我見到呢 1.2 光圈再加埋一個 speed booster， 真係好開心啊。尤其是我呢啲成日都即係咩都會拍下嗰啲呢，唔係下打晒燈呢，咁好好用啊應該。 Blackter， 佢係做 production。 我講咗。 小明坐火车醉蛋，生酮之后好易醉，都唔敢饮咯。 哎，你都唔使担心啦，呢啲因为嗰个啲咁多噶咋。如果讲饮酒咧，正话咧，我就有个即系 join 咗朋友个饭局，即系我系路过啫，即系因为嗰班朋友我就唔系好熟嘅，咁啊唯一同一个熟啲，咁咧就佢拎咗三支酒出嚟饮咧，我都影咗相啊，哇，我见到一啲。70年前嘅白马威士忌啊，哇！即系自己斩自己饮白马威士忌嗰啲咧，咁就个招纸咧，直头已经系好似考古咁噶啦，黄黑晒噶啦。咁咧70年前嘅酒，竟然佢唔系酒樽嚟嘅，唔系酒塞嚟嘅，佢系一个不过威士忌唔惊嘅，佢系一个以前古代维他奶嘅樽盖嚟嘅。维他奶嘅樽盖同可乐嘅樽盖唔同嘅，大家知唔知啊？以前啊，即系樽装啊，以前樽装维他奶嘅樽盖咧，个樽盖底咧系一个包咗石子嘅水虫嚟，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咧？咁包石子嘅水虫咧，第一石子可以防到水，唔会等啲维他奶索咗入啲水虫度发酵；第二咧就啤落个樽度嘅时候咧，就有个 buffer 可以啤得实啲嘅。咁可樂就唔使喎，唔知點解，因為可樂個構造唔同啦，因為可樂有氣就令到裡面嘅壓力增加，就唔知有咩好處咁啦。咁可樂嗰個樽蓋咧，個蓋掩咧就係膠嘅，以前要嚟有禮物獎咧就有一個蓋掩啦。但維他奶原從來冇蓋掩嘅以前，因為而家仲有冇樽裝維他奶都有嘅，但唔知係咪再用嗰啲蓋咧？因為而家個封口嘅科技嗰啲物料咧就先進咗好多。咁而家應該就唔使用嗰啲嘅，咁呢個係以前一個安全嘅啤蓋嚟嘅。哇！咁我發覺咧，我飲嗰啲威士忌咧，啲味咧完全同而家嘅威士忌完全唔同嘅，即係個 standard 係唔同咗嘅，近好多啦。第二就係一啲甜味都冇嘅。而家啲威士忌咧雖然都冇糖嘅，但係有少少甜味啊嘛。但係嗰樽完全冇啊，硬嘢嚟嘅真係。咁你又飲嗰支奧他嘅 XO 啊？哇，好味喎，真係。咁另外有支長鏡 FOV 呢，即係全部都係我都仲未識性嘅時候電視有賣廣告嘅酒囉，佢就係玩呢啲。咁我你知道份人就梗係好勝心好強㗎嘛，咁我大佢呢講到自己好識飲咁。哇，咁你有冇試過食古代嘅軍糧呀咁樣？佢話點古法先，因為我其實都係上網睇嘅啫。有條傻佬呢專係食古代嘅軍糧嘅，即係試俾人睇呀，即係好高 hit rate 㗎嘛，即係個 view 數好勁㗎嘛。因为佢即系艺高人胆大，我见过最坚咧食1910年嘅美军，即系南北大战、南北战争嘅时候嘅军粮，哇！ 嗰嚿嘢百幾年都夠膽懟落個口度，呢啲人咪癲嘅咧？咁就百幾年嘅軍糧咧，係一塊類似都 Scottish 嗰啲餅啊，即係唔知道大家有冇食過一啲牛油餅咧？即係牛油餅乾啊，有隻 Scottish 出嘅紅色裝嘅牛油餅，而家冇得賣噶啦。咁好濃牛油味嘅，咁嗰一塊 cookie 咧就係1910年嘅軍糧嚟嘅。嗰、那個硬到咧，嗰、那個人嗰、那個 YouTuber 咧係要揼爛，揾個錘仔揼爛佢先擺落口嘅。擺落口咧，用啲口水浸極都唔用咧，仲要擺落啲水度浸淋啲先食得到嘅。不過即係俾我咧就唔敢食啦。咁但係咧請我飲嗰啲懷舊酒嗰個人咧，我又咁喎、啊，去邊度買到啊？咁我於是乎咧介紹去睇個 page 啦，即係個 YouTuber 啦。唔知道大家敢唔敢食呢啲軍糧啊？黐線！即係覺得餅乾咧都危機冇咁大啊，即係嗰個出事率比較低啲啊。罐頭都夠膽食嗰啲人真係勁啊！第一個罐頭裡面會生鏽，有啲真菌入咗去你又唔知道。雖然你熬過個罐，即係唔飆出嚟一啲嘢，即係證明佢啤得好實啫。咁但係裡面即係冇啲食完啲嘢，有啲特別嘅細菌或者有啲真菌啊，或者有啲物料根本以前啲人唔死，但系而家食就死嘅嘢咧，啊大哥就照食嘅，鱼啊剩啊嗰啲寒战嘅时候啲军粮啊都照食嘅，好卵劲嗰个人，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呢个 YouTube 咧？ 大力水手789，生酮素食好难补足蛋白质。Amanda Hill， Hello 探长，我有个朋友食咗20多年素，但最近咗中风，我介绍佢 Keto， 写埋书俾佢睇，可惜佢唔信，冇计。 我中咗啦。 住院唔使多谢水客，我都是生酮谷免费拿，记得500毫升水而汤匙菌猪好啦。小明坐火车，我睇过。好核突，小明坐火车成旧屎咁MARK 笑咗 Blackter， 我以前都试过嗰条硬饼，硬到流口水都唔断。 嗰条你就系我讲紧嗰条硬饼系咪？即系嗰个苏格兰嗰个牛油饼啊，嗰、那个牛油饼硬，但系都冇你讲得咁夸张喎，你系咪漏咗气，因为干咗？定系你讲系第二个品牌咧？唔知 时外控嗰集系好 sad， 睇到眼流，但到最后系冇想象中咁，系好有 meaning。 哎呀死啦！因为我知道 CY 咧，佢系中途加入定唔知点解咧？你系睇紧差唔多1个钟头前讲紧嘅嘢，咁咧我点样答你咧？你系边集？哦，讲到我知啊，你话Better Call Saul。是啊，冇错啊。我唔知你讲边个情节呢，你讲佢阿哥同阿苏嗰段戏啊，又话讲Mike 同佢新抱嗰段呢，唔知你想讲咩。因为呢 ,CY 啊，如果你仲有听緊呢，我哋已经发展到呢你睇緊一个钟头之后啦。 佢可能条 timeline 冇 track 到去最。 可能啦。 Gilbert。讲起又讲，屋企有观国旗9年记四川沙棘汁。 哦，咩叫沙沙爹汁？ 四川 沙爹汁喎、啊，沙辣汁啊，沙爹加辣椒啊，唔知可能咧。过期9年啊，你敢唔敢食啊？定系摆上去 eBay 拍卖都得噶喎，呢啲怪嘢。 Blackter， 红色格仔果包 Scottish short Bradonna， 是那条硬饼啊，咬到口角流口水。 我咬到，可能我的牙发达过你少少，所以我比较原始一点。喂，是啦，即是刚才那位朋友呢说他都中了风啦，他不信这些东西就正常的，都中了，那么还可以怎样？因为呢有好多人呢唔信就唔信㗎啦，即係话射落海就射落海一样啦。即係佢见到有真人实验品呢都唔信嗰啲，咁冇办法㗎。 咁系咪都死噶啦？咁样已经答晒噶啦，其实。 唔系咁佢佢转唔到佢嗰个饮食习惯，咁佢咪得唔得咯？ 系，即系我都不停咁同啲朋友咧，即系佢又好有兴趣，但系又实行唔到嗰啲咧。即系我用一个我觉得几 convincing 嘅理由咧，佢都唔听我讲。即系你牺牲咗少少咧，对你个身体改善咗之后，系微不足道嘅牺牲嚟，佢都唔信嘅。总之唔得啦，我真系要食你，唔食饭都得，但系唔食雪糕就唔得咁嗰啲咧。其实如果佢自己整嘢食咧，你自己整埋雪糕咪得咯。咁但系又嫌三嫌四啦，又嫌啲糖咧，又有 after taste 咁样。咁啊，梗噶啦呢个，咁啊买罗汉果糖啊会好少少嘅，因为阿监制介绍咗我食嗰个叫 granola 嘅嘢咧，佢都甜嘅，可唔可以上一上镜？ 但其实都系，梗唔 都有吸嘅， 嗰啲咁好味嘅。 但系我觉得 OK， 即系呃到人，即系你呃到我，起码即系我食唔到佢嗰啲假糖嗰啲破绽。嗱，呢只嘢咧，即系当麦片咁样，搵啲奶，即系我哋又搵椰奶啦。咁嚟怼落去当早餐咁食，但我早晚都系食佢嘅，因为我有少想食甜品就食佢噶啦。咁咧觉得非常好啊，同埋唔系好贵啫，呢个系嘛？ 好似 iHerb 有折咁样加埋咁样，好似有一买十几包六啊零蚊。 哦，即系贵过嗰啲超级市场嗰啲 cereal。 cereal 一倍啊？ 唔系，如果你买嗰啲有干果有食嗰啲，咪都好似都五啊几蚊 嘅。哦 ，OK。但咁好食六廿蚊，我都唔系好贵嘅都。喂，咁啊，系咯，喂，咁啊，今晚就差唔多啦，一点啦已经，即系唔好磨烂只啦。咁啊，仲有咩人喺度啊？系啊，大家都差唔多瞓啦，因为我都几眼瞓啊，因为今日行走好多好多地方，咁同埋今晚都要啊，今晚只可以睇到一集个剧啫，因为嘢都执晒啦，因为听日要开工，因为咧我正我如我头先话咧。有翻啲影相嘅 job 啦，咁我影相咯，都系带翻色码啲镜最稳阵，即系个 quality 交货最好啊！即系如果个客可能话，即系譬如你用嗰啲怀旧嗰啲好靓嘅 Boca 嘅镜影，佢话你影到咁样咁浪漫做乜啫？我都唔系要呢啲咁样呕血啦，你宁愿即系正经经清楚楚咁样，即系。当然要同阿倾下佢要啲咩唔要啲咩啦。咁所谓 mood shot 咧，我就会用嗰啲怀旧镜去影啦，因为啲颜色都系好标青，即系好唔同嘅。而家啲镜就比较冷漠啲嘅。好啦，咁啊要时候睇剧啦。咁啊希望大家瞓得好啦。咁啊又系最尾记得 like 我 page 啦，同埋follow 我个 Instagram 啦。咁啊，同埋系咯，同埋 subscribe 啦，讲嚟讲去都系呢啲啦。咁希望嗰啲网台 app 嘅朋友就听我 live 啦，星期四嘅十点几。咁好啦，咁我头先饮酒嗰班朋友，我谂有一入嚟走咗啊，因为完全见唔到佢搭爹。咁就系咁先啦。咁啊，都希望成日次次都系希望下个礼拜之前，即系礼拜四之前咧，我会剪好嗰个 review 啦，因为都好多人追我啦。因为买部机俾我嘅人今日都问我啊，仲未 review 嘅，点解用咗成个月咯？咁样就系咁样啦，拜拜。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